离境的非公民就业。外交部驻港公署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推出所谓涉港备忘录。发言人说，美方罔顾基本事实和香港主流民意，明目张胆美化反中乱港分子，声声作态提供所谓避风港，就是妄图唱衰香港、污名中国，千方百计搞小动作破坏香港繁荣稳定。这种雕虫小技充分暴露美国打香港牌、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内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80宗是本土确诊，江苏61宗，湖南9宗，湖北6宗，内蒙古、河南、海南和云南各有1宗，境外输入44宗，广东占13宗。另外新增58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1宗是本土个案，湖北12宗，河南8宗，湖南1宗，境外输入37宗，当日转为确诊6宗，1宗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3,498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7,492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上周11点，热带低气压。上周的10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在厦门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2点，跌33点，成交金额4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3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2跌，系升9.2；中芯国际29.3升4；快手80.25跌8.85；盈富基金26.7跌2仙；比亚迪股份283.2升12.4；恒生中国企业94.72跌咗3.4。恒生中国企业94.74跌3.4，美团系209.2跌2蚊，金丰锂业178.2升9.2，阿里巴巴194.5升0.5，华虹半导体54.5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24，瑞士法郎8.573，澳元5.746，加元6.217，新西兰元5.48，欧元系9.1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6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6,720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63美元，卖出1,80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幸福商场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咯。咁而家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幸福商场一段咧就车多。

是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还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和甲状腺丸的。 搬晒了。 我现在拿早餐给你了。 太不用了，吃完晒的丸我好饱了，不如你开收音机给我听还好啦。 早餐都不吃，你听收音机。 当然了，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了。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 ，Happy Friday 啊！早上时间十点十四分，我系梁继章。 我系 Happy 耶。 我系迎接呢个休班休假嘅强。 你就系休添啊！ 你 啊，实休啊！你 成个人你就散晒啊！讲句说话都唔似样。 佢叫实休啊！十休是什么呢、又休柴又休米又休健康。 没办法，十休、心已经飞了出来了。 喂，但这两天大家的心情是开心的。 开心啊，好开心啊，今天。 昨天啊。 啊正。 攞牌啊又。 没错。不是攞牌啊，攞牌。 我知道。哇，我真的很欣赏那个空手道。 空手道。 嗯。 很 多人都欣赏啦。同埋呢，我呢香港人呢真的任何时候都留意住那些、比赛啊，那个攞唔攞到奖，或者不是攞唔攞到奖，是支持他们啊。昨天呢话说呢，我就在尖沙咀有个戏院睇完戏啦，带住啲小朋友，带住仔女啦，都唔可以话小朋友啦，大人啦。咁、一出嚟咧，即系一行出嗰个戏院个 hall 咧，仲有一条通道先出到去噶嘛。我见到有一家人咧揸住个手机啊，一路行一路望住，跟住耶赢咗咁样，即系佢喺戏院都望住个表，可能一完咗出戏啫，行出嚟已经即刻睇下先，哇赢咗咁样，即系嗰种嘅气氛咧，真系哇好刺激啊！ 你嘅意思系就算我睇唔到直播系嘛，但系我都会睇翻嗰个赛果究竟会系点样。 系啦， 都啱嘅。其实琴日咧，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嘅话，真系啊，连续打咗两支强心针， 劲啊！ 先系乒乓波，跟住咧就系空手道， 冇错， 两个都系攞咗。系点解呢个样咁样噶？我讲错咗咩？ 我冇冇 讲真啊嘛， 系啊，讲真讲真， 系啊，因为 你一讲乒乓波，已经谂起粉红色头发我嘅新偶像。 哦 ，OK， 你以为多咗好多偶像啊？ 呢排好多偶像， 系啊，好正。 好似头先我听见你讲咧，赞下刘慕常咧，哇，嗰啲动作一出嚟咧，好煞食啊，空手道。 佢对眼咧， 好有嗰种火啊，一团火啊！ 你千祈唔好学啊！李丽蕊， 我不嬲都有 嘅。惊你， 佢一望你就火，一望你就火， 一望你就 自然就嚟嘅啲火。 系啊，啲火会自己着。 好，再一次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好嘢，好嘢， 加油！ 我都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已经超额完成啊！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等紧嘅就系李慧诗。 冇错，今日 有。 哇，今日下昼会唔会特别大压力咧？因为佢成绩咁好，系嘛？ 唔紧要，努力。 Sarah， 加油！ 加油！星期五嘅早上，廿九度气温，上嚟湿度86%。天气先生讲下先，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西南风，离岸高地吹强风啊！我哋有 Kelly 陈慧琳。 在百尺之中看出璀璨，令梦想开出梦作花瓣，亦未算难。追求 界会变花花世界。 好咗啦，继续为你香港运动员打气吓，继续啊！无论成绩点样，我哋都系支持你嘅，每一分每一秒都系。作为香港人咧，有时咧，即系有呢咁嘅时间可以静落嚟睇一睇比赛咧，或者唔好话静落嚟咧，起码就算忙紧咧，都要抽时间望一望，睇一睇个成绩，支持一下 系 嘛。 系啊，咁我觉得系，请讲。 我琴日咧见到个访问咧，有位太太啦，咁因为记者访问佢咧，佢喺商场嗰度，佢专登告假嚟商场同阿李慧思打气。 哇！ 告假，即系又供翻供都唔翻住啊！告假嚟， 系啊，真系好难得。咁仲有就係好難得嘅就係我哋香港嘅建議咯。實際上喺今次呢一個嘅奧運會，我覺得個成績實際係已經超班同埋超曬額完成㗎啦。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我希望一樣嘢就係咧，你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啊？唔同嘅國家嘅嗰個運動員咧，實際上喺佢哋比賽緊嘅時候咧，有好唔同嘅態度嘅。 其實啲花絮好好睇， 花絮好好睇，以及就係亦都要睇下佢嗰個比賽嘅項目，你都可以睇到嘅就係，我覺得咧今年新加嘅就滑板咧。 嗯， 系嘛？ 哇， 我觉得系好难得噶，嗰个感觉你会觉得就系话佢哋虽则系已经系一个选手，代表住自己嘅国家， 嗯、 但系佢哋系因为感觉到我好中意呢一个运动。就算我哋比賽都好嘅話，我係仍然係有嗰種嘅就係我好享受 啊！ 我係嚟玩㗎。係 啊， 佢哋就算係輸咗都好，又或者係即係暫時係落後都好嘅話，你都會感覺到嘅就係佢哋都係笑住㗎。 成班 friend 咁啊！我希望大家都有呢一種咁樣嘅態度嚇嚟去，就係大家係大家去較量嘅啫。其實實際上我覺得係一個良性嘅競爭。係 啊， 不過我都相信咧，啲運動員咧即係一定會由喜歡先開始嘅。如果你完全唔喜歡，你點會 pick up 嗰樣嘢咧？咁即係 我就唔知啦。 嗱，譬如琴日咧訪問。 咗 啊，刘宝祥嘅哥哥啦，同埋佢屋企人啦、妈妈啦，咁样都系佢好细个开始咧就中意咗呢样嘢。咁哥哥都系中意空手道嘅， 佢都 系啦。佢见到哥哥咁样咁好玩，咁由兴趣开始咧，我觉得特别超正咯。 系啊，同埋我琴日又系啦，即系冇办法，因为我家人咧实在太过中意咧睇呢个攀石啦，咁所以我被逼又睇攀石啦。当然我完全唔知道究竟点攀，究竟点解啦。跟住咧，佢话俾我听嘅就，我觉得见到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呢一种咁嘅感觉啦，系大家互相惺惺相惜。例如佢哋其实好简单嘅啫，到嚟嘅时候嘅话，大家原来系有五分一唔知一分钟啊，去睇一睇究竟你谂住一阵间系会点样攀嘅。佢哋竟然咧系对手同对手之间咧，大家 俾意见 交流意见，因为好正啊， 可以点样攀，可以点样攀咁。 系喎，几好。 我话但系其实会唔会好衰噶？其实佢点条黑路俾你行？ 唔会。 咁佢就话唔会噶，因为其实佢点条黑路俾我行嘅话，其实都系睇你自己嘅咋。我话俾你听，可以点样攀嘅话，但系其实如果你系未 ready 或者你根本系未有咁嘅力量嘅话，你都做唔到噶。 咁又系。 系啊，所以其实系互相。大家提点，我觉得那种精神我好难得， 即系唔会好似嗰啲学生话：，我未温啊，我冇读书啊。其实佢夜晚咧温咗好多。你有冇咩 tips 啊？冇啊，冇 tips 啊，即系嗰啲咁啊， 系咪啊？ 嗰啲唔好同佢交往啦， 算啦。 嗰啲咪你咯， 切咗交噶啦已经。 嗰个咪你咯， 唔系我，唔系我。 系 啊，冇错。身为啲大都市里边啊，除咗运动之外咧，都市人咧经常另外一个常见的话题咧就话好大头虾啊，或者好忙碌之中咧，因为好忙碌噶嘛。我哋上次都讲啦，香港人啲步伐好快，快之中。忙中系有错嘅， 可能大家系咪喺度忙紧喺度睇呢个奥运会咧？ 都系 就会漏啲嘢，我觉得你唔会咩？ 会啊， 因为咁样漏一把遮。 咁 遮啊，大家最常见漏噶啦。 系 啊，马小强咧嗰阵就 send 咗个话题啦，就叫做咧喺呢个的士或者系啲公共交通工具最常遗失的东西嘅指数。 系遮，我觉得系。 首选啦， 系头位 啦， 通常系啦，地铁咧就总系有一两把遮掹住喺度，就如果我见到啲人咧湿立立咁样行落嚟咧，把遮湿晒咧，我又冇带遮咧，我第一时间咧会睇个把遮系咪真系用得先，因为通常咧有啲人特登唔要嘅，就抌喺度， 系咩？ 系啊，有噶，有噶，有噶，有噶。咁但系遮咧，如果你真系用咧，我就会觉得好帮到。 对唔住，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你点解会觉得嘅就系佢特登掉喺度唔要？ 要咧？ 因為有啲嗰啲骨爛咗啦嘛。 但你應該睇到㗎， 係啊，有啲骨係爛咗嘅，有啲仲勉強都得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冇帶遮，咁你行出地鐵，開一開，用一用，去到你嗰個地方，你抌咗佢。 你有冇試過遇到遮即時死亡啊？我嗰日咧喺停車場，李麗瑤就問我：點解你仲唔走啊？喺度落緊雨咧，我把遮個即時死亡啊，翻嚟仲開到嘅。到我行到我嘅車咧，想刪刪唔到啊！一大力一挫咧，成個爛曬，即係成個連嗰個遮最頭嗰個木柄都爛埋，用唔到啦，即刻要掟。 咁其實我諗可能有一樣嘢要教教大家，就係、是、其實開遮咧係有竅門嘅，同埋其實大家可能真係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是、你對佢好唔温柔咯。好啦，咁請你話俾我聽，就係你用緊係咩遮？係一碌嗰啲啊，定係縮骨遮？ 一碌。 我都係中意用長遮， 都係長遮，係咪？其實咧，我試過有一次，我訪問咗有一個就係做遮嘅同埋賣遮嘅一位阿叔啦。佢話俾我哋聽嘅就係話咧，其實咧香港人咧最中意嘅咧就係、是、所有嘢都要快，所以其實啲遮咧攞出嚟嘅話咧都係咧甩頭甩骨嘅，係啦。其實原來佢話遮你係要嗌醒佢嘅、 欸。 我覺得佢講得 啱， 阿姐 你 要嗌醒佢嘅。點嗌醒佢咧？就係、是、你如果係用縮骨遮更加啦，因為其實你將佢就折埋咗有好耐噶啦嘛，好啦，咁你一攞出嚟嘅时候嘅话咧，佢话系要揈下佢，系温柔咁样揈下佢，等佢嗰啲骨啊，佢嗰啲侧边嘅嗰啲叶啊咁嗰啲咧，要佢慢慢咁样咧松开咗先，松开咗嘅时候，你先至慢慢将佢咧好用温柔咁样将佢撑开咧，咁样咧先至会耐用嘅。如果唔系嘅话，你样样嗱，好多时候我会见到啲人嘅就系嗱，嗰啲弹嘅啫系特别容易弯嘅， 系啊， 因为佢速度快， 因为嗰个感觉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你冇嗌醒佢，佢只要喺你个袋嗰度瞓喺度咁耐，你搵你谂下系你自己啊， 一嚟就做嘢， 佢将呢样嘢二人化。我以后都会咁样对咧，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啲遮系比较耐用咗，比以前系襟用咗噶。佢话应该要揈下佢先啊，等佢慢慢你觉得佢开始散开少少嘅时候，你先至慢慢开佢。系啦，就山遮亦都一样，即系唔好成轰一声。咁佢会觉得就 Michael 可能你因为咁样对你把遮，所以你把遮会烂。 有可能系，有可能 系，绝对系啊！ 你从今日开始，你尝试下咁样对你， 因为有 时 咧 好啲噶。 嗱，你知道啦，落雨咩环境咧？就系、是、你快快脆脆吓，譬如你赶时间，香港人都系赶时间嘅，快脆一开就扑出去噶啦嘛。咁所以就好似阿李丽蓉话斋，一挫咁就挫起佢咯。 渣啲嗰啲遮会飞出去添啊！ 咩飞出去啊？ 即系自动遮啊！自动遮缩骨嗰啲自动遮咧、哦。如果你用得渣咧，成个 点为之用得渣啊？ 唔系嗰啲渣嘅遮啦。 Okay, 喂，我试过买一把遮缩骨遮，自动开自动闩嘅，你用过未啊？ 用過，自動閂就有自動閂，我冇。 自動閂 都試過， 點樣閂咧？ 佢、自己會 復佢自己收翻。 但係你都要拉翻落嚟嘅。 冇錯啦、但我第一次用唔識用，即係閂咗啦。 咁粒掣啫喎。 係啊，唔係收咗，然後再落雨嘅時候咧、我唔知原來嗰啲遮咧要拍翻埋。最原始嘅狀況， 先至可以彈到。 啊、否則我咁樣開咧，係永遠都開唔到。 喂，你話渣啲嘅遮咧，其實而家遮咧好啲嘅幾多錢咧？可以， 可以開到好貴。 我見到街上邊。上千 系、尤其是我哋讲紧嘅就系咩？系啦， 长 遮， 哇，好靓！我成日都想买一把、啊， 系真嘅。 喺边度买咁贵嘅遮啊？ 有， 我真系唔知喎，成千蚊啊！ 梁松记啊嘛，系嘛？ 系啊， 咁贵， 系啊。 但系听闻佢嗰啲系咪一世保用噶嘛？系嘛？系咪啊？嗰间铺头， 我唔知佢系咪一世保用，但系咧，我觉得呢个系我朋友嘅理论，我觉得佢讲得几啱嘅。佢话其实咧遮咧系可以好靓、好新市嘅， 系、 感觉其实 要木柄啊，同埋要有个长遮一套先得。 系啦，咁佢有一个男士嚟嘅，佢就系去呢一间嘢嗰度买啦。咁我就话喂，买咁贵做乜嘢？你会唔见佢就系因为嗰把遮唔够贵，所以咧你唔见咗你就有得佢。但系如果你系用成千几二千蚊买一把遮嘅话咧，你就会好好收藏佢、而且佢系你成日都即系 落雨都唔舍得用。 落雨啊，就算有啲时候咧系遮太阳添啊， 系 你都可以用佢嘅。咁、我又觉得佢真系几啱。 贵买平用， 贵买，但系就会你会珍而重之去用呢一样嘢。instead 佢就唔见咗，你咪由佢咯，咁样咯。 唔同嘅睇法啦。我真系好大流虾嘅，咁我买嗰啲一百蚊到嗰啲啦，咁我觉得 OK 嘅， 都唔平。 都唔平哦，但系冇得再平噶啦。我见而家啲遮普遍都要呢个价钱。 但你唔见十把咪已经差唔多啦。 系、 唔见十把咪等于一把靓嘅长遮咯。 讲咧就话容易遗下的物件啊，咁啊公共交通工具上除咗遮之外，阿 Sarah 咧。 一陣間翻嚟講下，其實有好多嘅。咁我哋會見到嘅就係其實而家嚟講嘅話，佢嗰個十大咧，反而最快嘅咧就係呢一個，即係最多嘅遺下嘅就係你嘅手機。 係啊， 以前嚟講嗰第一個應該係銀包。 冇錯，我 係三 年試過。我最慘痛嘅經驗就係咧，當我落完的士啦，我記起我銀包喺個的士度咧，佢啱啱開去到一個我睇唔到車牌嘅距離啦。如果我睇到車牌，我都仲有一追。我睇唔到車牌，佢就喂喂喂喂，睇住佢。絕塵而去，跟住我銀包就永遠冇翻轉頭。 你可以打去嗰啲的士 街 接 嘅 啫 嘛，我就咁街接嘅。 你都可以打翻去 call 台噶， 步步的士都有 call 台噶。 係啊，跟住佢哋會咩噶嘛？ 誒係啦， 好多年之前 幫你問翻噶嘛。 四二四班有個阿叔留咗個冇錢嘅 銀包，喺邊度邊度 一個爛銀包， 唔係喎，真係揾得翻嘅喎， 揾得㗎， 好多年前啦。 當然好多時候好可能嘅就係你薄籌五百蚊嘅話，好可能你自己 快好多， 女包隻銀包裏面都冇啦，即係就驚。系咁啫， 有个司机话你里面都冇，又冇卡，你点啊？ 冇错， 一阵间翻嚟会同大家讲讲嘅就系究竟你遗失喺一啲嘅，即系我哋嘅交通工具里面有啲咩嘢奇奇怪怪嘅都有啦。 冇错，乜都有啊。好，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先听十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屯门海珠路游乐场昨晚发生谋杀案，一名70岁男子死亡。警方在现场附近发现一名30岁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期间一度拔枪追截。男子其後被捕，他的頸部和手部有傷，送院治療。警方在他的袋找到三把染血的利器，包括一把長50厘米的軍刀和30厘米長的斧頭。屯門區助理指揮官林慶章說，初步調查顯示死者生前住在屯門，在肉檔工作，被捕男子同樣住在屯門，兩人互不認識，警方會了解行兇動機，包括疑犯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習慣，兩人有沒有糾紛，呼籲目擊者聯絡警方。林慶章又說，死者有多處傷勢，集中在面部和頸部，傷口由幾厘米至十幾厘米，部分深至見骨。法医初步检查之后认为，死者伤口是由有重量的硬身利器造成。港队女子乒乓球队在东京奥运团体赛取得铜牌，教练李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球员取得团体奖牌感到有些意外，但认为是实至名归。他形容三名球员昨日在铜牌战的表现超出想象，其中首次出战奥运的苏慧音表现超出水准，有些谷底反弹，同时绝地反击令他喜出望外。李靖认为在比赛中心态和技术各占一半，能够平常心，同时斗心强，取胜机会就大。香港乒乓总会主席余国梁在同一节目说，由过去内地成长的运动员以港队出战，到现在有香港土生土长运动员拿到成绩是开心的事，对今次赛果感到自豪。他说，乒乓球易学难精，港队今次取得奖牌对年轻一代有鼓舞作用。港队代表刘慕常在奥运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项目夺得铜牌，中国香港空手道总会主席梁慧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刘慕常发挥第一套和第二套拳时状态很好，到发挥第三套拳时心理质素很好，他亦非常满意自己的表现，不枉过往刻苦训练。梁慧文说，由于疫情关系，刘慕常过去一年几只有今年三月在欧洲比赛过，因此有些担心，但是今次赛事表现比预期好。他说，外国选手以力量为主，刘慕常一向做法都不是斗力，而是以速度和套拳取胜。内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0宗是本土确诊，目前江苏、河南、 雲南和湖南共有七個高風險地區。江蘇新增的61宗本土個案中，揚州佔58宗，當地七月中至今累計220人確診。防控指揮部公布三名確診者上個月底坐巴士的軌跡，正追蹤同行乘客的行蹤。湖北新增6宗確診，武漢和荊門各有3宗，新增1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武漢一個地盤是武漢今次輸入個案的源頭，和江蘇淮安旅行團有關聯。武漢至今有63個社區、11個地盤實行封閉管理，市 A 級旅遊景區遊客接待減至一半，暫停景區所有演藝活動。天氣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1点，跌73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8升10.8，中芯国际28.8升9毫，快手87.1跌2蚊，盈富基金26.66跌咗6仙，比亚迪股份283.4升12.6，恒生中国企业94.68跌咗4.2，美团系209.4跌8。金峰锂业177.9升8.8，阿里巴巴191.9跌咗6毫，小米集团26.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08，加元1.25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4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81美元，卖出系1,80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近隧道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屈地街。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挤塞。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是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是挤塞，龙尾排到蓝田的消防局。在新界区葵涌道去荃湾近葵芳阁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葵顺工业中心。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慢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还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黄桂林，我最希望点的是刘德华的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想起在奥运比赛场上，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每个运动员都创造最佳成绩，祝愿香港运动员表现出色。 Everyone is number one，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看不看，流最热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陈果导演新作拍鬼片，他说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演员班底， 写的时候已经想啊，阴阴姐一定走不掉的了。他的造型本身都你不需要花太多，阴阴姐他的人又开朗啦，又抵死啦，什么都好玩一点。车保罗就最容易的啦，车保罗的样子都是跟阴阴姐都是同一路人来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翻嚟丰收快活啦！10点41分。剛才讲到呢大头虾喺呢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众地方留低嘅嘢啦，咁我讲过啦，银包啦、手机呢度真係常见，咁但係都有好多奇奇怪怪嘅。 係呀、啊 啊。例如个就係有律师嘅司法假发同埋学长袍囉。 幾好笑。 另外仲有冰冻羊架。仲有一個係冰凍羊架，即係嗰啲凍肉嗰啲咧， 假牙啦， 係啊，假牙。 喂，其實假牙咧， 佢點解要除低咧？嗬， 唔知 唔通係 kiss 佢同另外一個喺度嘴嘴。 同埋嘅咧就係有呢個醫用嘅氧氣樽。係 啊，哇！呢啲好好。 呢啲真係點解會留得低？我真係完全冇辦法能夠理解嘅。仲有就係根據呢一個嘅調查嘅話咧，大家都要小心今日。 嗯。 佢哋嘅調查咧，亦都有講到嘅就係話，搭車嘅朋友嘅話，喺邊幾日究竟係比較容易遺忘嘢嘅咧？星期五就是那个高危日啦。 哦，系咪啲人即系放松心情？ 就嚟放星期六。 系啊，问你自己就知啦。 我系啊， 你头先一开头， 我星期三已经放松。 我知道，你日日都放松。 嗱、 啊，个样都放松。 系啊， 放松得最多个肚咯，好松个肚。 除咗你话星期五之外嘅话，仲有另外有一个高危日子嘅话，仲会有埋时间添。大家估系边一日？ 下昼。 星期六 时间，星期六啱啦。 系星期六。夜晚 错，下昼4点钟，系、 哦、 啦，唔知点解星期六下昼4点。 佢啲指数真系好奇怪噶、嗯，有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好奇怪。佢系有最常忘记嘅车时，有三种车牌都有。 系啊， 即系乜嘢车牌咧？咩车、 啊、 即系车牌？ 乜嘢嘅牌子？ 系 啦， 系嗱、啊，我反而谂星期六夜晚，譬如话啲人饮完酒啊，嗰阵时咧，即系已经系醉醺醺啊，系啊，咁啊最易漏嘢。 所以去饮酒咧，最好唔好带咁多嘢。 而家冇办法。 而家可以饮酒咩？而家冇咯。 即系你坐车啊！ 我知道，但系问题系你而家仲可以出去咁样饮酒或者系咩咩 系限聚令 啊嘛 ，social distancing 系咯、啊，所以咧其实最后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如果你讲紧嘅时间啦，仲有就系颜色都有啊， 系啊， 系啊，应该容易估到啊， 黑色。 系啊，因为其实会唔会因为嗰架车多数可能嗰个嘅座位嘅话都系嗰个颜色咧？ 的士嗰个位又系深色，一夜晚又睇唔到噶啦。 系啦，一个咧就黑色啦，第二咧就系蓝色啦，同埋红色嘅。红色比较难理解。 系啦，因为红色系最抢眼噶嘛。 系咯， 红绿灯都红色做最危险嘅指标啦嘛，系咪先？黑色真系嘅，唔知你哋会唔会啦？譬如黑色嘅锁匙包啊、银包咧，摆喺个大嘅背囊或者袋里边。好多时揾唔到佢，你望又黑掹掹又唔够光咧， 撩下撩下， 要搵只手摸咯。 系， 所以自从我开始有老花开始，我发觉啲嘢就比较 colourful 好多啦。 光鲜， 因为我真系试过就我冇戴眼镜咧，我系完全抄唔到。跟住咧，我个朋友同我讲嘅时候，你究竟抄紧啲乜嘢？因为所有一打开，所有嘅嘢都系黑色。 我都系， 其实我系想抄紧个散纸包，跟住我就猫喺度抄抄抄抄抄，我唔得，你个俾我戴翻眼镜先。 你唔系好似阿马超强个同学咁咯，瞪晒。出嚟咯， 倒晒出嚟， 倒晒出嚟咯。我试过一次啦，好猛嘅倒晒出嚟。 系真系会噶。 所以我而家就会好啲，譬如我个银包我就用鲜红色，跟住可能咧你个电话我就用白色。咁你咪可以分你想搵啲乜，因为所有嘅嘢你摆晒落去嘅就系基本上你净系睇到呢个边嘅啫嘛。大家又差唔多样啊。我劝大家唔好咁。 我有个唔同嘅方法咯，就搵只手咯，用睇唔清楚你搵手去摸咯，手感你知噶嘛，摸到一样嘢嗰样咩？ 系啊。 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对我嚟讲都几严重嘅，上坐长途车响深圳就上去东莞做嘢，咁又去几日啦。咁因为嗰啲长途巴士嗰啲凳咧，其实唔系好舒服，我又觉得唔 系 好干净。系，咁我就攞咗一包嗰啲底衫裤，就垫住条腰坐。 哇！你点会 有 个 胶袋啊？佢因为佢有个胶袋，软绵绵。 你既然话佢唔舒服，唔系你话 污 糟 嘛？ 污糟你仲有啲底衫 袋啊？ 佢啲底衫裤仲污糟。 又啱， 其实系咪？ 你又啱。 以毒攻毒。既然你咁污糟，我搵更污糟嘅嘢垫住你。 系咪着过嘅底衫裤啊？ 梗系着过嘅攞上去做乜啫？ 我点知你啫？你一定系着过，谂到你新买。 佢冇干净噶，佢系咪晒下又再着噶啦？ 系，即系都系旧嘅，咁啊垫住条腰坐啦。 嗯， 落车 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因为瞓着咗啊。 有乜所谓？ 一到 唔出奇啊， 就扎醒就即刻走，冇得换啊，又由头买过。 有乜所谓啊？ 系啊，但系我最唔抵就我惊啲人执咗，然后全部穿窿嘅咧，仲 有乜所谓啊？ 有乜所谓啊？ 唔系你当抌嘢咯。有时我都会咁样噶，即系譬如可能有一啲你已经着到好旧嘅衫，你会带去 旅行 咯， 一路 系啦， 哇，好爽！ 冇错，我都试过会系咁样嘅。 费事洗啊！ 咁你去到旅行，你会买新嘅嘢噶啦嘛？咁啊，个结翻嚟嘅时候，啲嘢全部都换过晒新嘅。不过其实你话讲紧即系健忘呢一样嘢咧，都可以介绍一样嘢，就可以系买嗰啲咧咩 tag 啊？大家有冇谂过会买啊？ 嗯，颜色嗰只？ 唔系。即是那个手机，我哋成日用呢个手机嘅嗰个伸出嗰个 tag 咧，我听闻咧就是、我有个朋友咧。就係揾嚟幾好嘅，佢一買咗之後咧，揾嚟咧就整個做鎖匙扣啊，咁跟住就真係有一次嘅就唔見咗嘅時候咧，開翻個 app 就揾翻佢。 咦，好方便。 係啊，幾好啊，我覺得呢一個。 冇錯，對於善忘嘅人的確係一個好嘅幫助嚟嘅。你講到善忘，頭先你唔見嗰底衫褲啊，令我諗咩？李麗以前唔見嗰樣嘢，今朝嚟講開，嗰樣佢真係肉赤啦。 你講。 好多年前咧，有一日佢翻嚟。即係話，哎呀，真係好唔抵啊！咁樣話咩唔抵啊？李麗如講嘅，佢嗰日咧就去 shopping， 即係呢個血拼，即係仍然血拼啲年紀。我諗你嗰陣時好中意血拼啊！ 嗰陣時候咧， 佢而家都中意啦。 仲係喺東急門口，你諗係東急啊？ 尖 東啊！我一定呢世都記得嘅。咁我就咧買咗兩大袋嘢嘅，就係啲新嘅鞋同埋新嘅衫。 漏咗一袋啊？ 唔係，講完先。 咁跟住咧，我就喺嗰度截的士咧， 因為當時佢冇揸車嘅。 係啦，咁啊就截咗好耐的士，到最後尾嘅時候，啄一曬有一個的士，跟住有人落喎。哇！你有冇？几开心啊！喺你前 扑到上， 咁我真系扑到上啦。咁啊上咗去之后嘅话咧，咁跟住咧就攞咗，跟住咧就走咗啦。跟住咧就啲嘢咧就摆咗喺个地下咯。 即系佢买咗个战利品，全部新嘅， 全部冇啊。 系啊，跟住嗰几对鞋啊，所有嘅嘢我全部 两手揈揈翻咗屋企， 好惨。 翻咗屋企就系因为咁样嘅话，所以佢嗰次嘅话真系好惨。对于我自己， 你话佢改唔改得，我仲记得。 我谂有五六千咯，嗰度 冇，咁啊冇五六千，嗰阵时系冇嘅。 我谂除咗钱之外，你会觉得。哎呀， 我新买噶嘛， 系啊， 好中意噶嘛， 掂都冇掂过， 唉，真系系啊， 嗰张纸都未搣， 都冇着过， 鞋底嗰张纸又未搣， 记得啦，可能，所以大家就吓小心小心，喺呢个都市里边咧，健忘系好大件事 嘅。如果当年有呢啲咁嘅咩 tag 讲，咪几好咯。听闻我有啲朋友同我讲嘅就系话咧，仲要系偷偷地咧，可以将呢一个咧就系摆喺你嘅女朋友嘅袋嗰度，可以咧就系追踪你嘅女朋友，甚至乎可以揾嚟追踪你嘅宠物。 哇！ 整个咁嘅牌仔俾我。俾佢整住嘅话，就唔惊佢走失啦。 赢啊！ 老妹妹日记，消费券。近期朋友当中的话题离不开有三个：一，你有没有看奥运；二，你打了疫苗未；三，你拿了电子消费券会买些什么啊？我可以立即答你：一，我日日都有看奥运；二，我会打疫苗；三，我九月才拿到消费券，但是还是十五十六，未打定主意买什么。感觉上消费券或多或少真的有些令大家开心了，刺激消费。因为某日我在一间收夹店那里听到几个姐姐闲聊，大家一边收夹一边倾偈，言谈之间他们都很精明地利用消费券买东西缴费，各色其色。我认为民间智慧往往在街坊街里之中免费获得，亦都能够感受到平凡之中的小确幸，不一定是同家人或者是外人分享的。一班师奶姐姐放低生活的琐事，一起在理发店、收夹店享受八卦倾偈的时光，互相交换情报，休息下扮下靓，实在是女士们的独特享受。我一个人戴住口罩，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情偷偷咁样观察呢几位姐姐的动静，亦都乐在其中。首先是一位妈妈级的姐姐急急忙忙咁样走入嚟，放低咗一个大纸盒，开始咧就打开华盒纸啦。佢话自己第一时间冲咗去买咗一个心仪嘅微波炉，一直都唔舍得买噶，成为2200蚊，今次大手买入，仲打算今晚会用个新嘅微波炉大显身手，等个老公同啲仔女开心一下。佢仲吩咐个收夹师啊，喂，手脚要快啲啊，做完胶夹咁我要走啦，我赶住去买餸咁话。之后另外一个姐姐又答话啦，2000蚊嘅数目都唔多，其实我都唔知搵嚟买乜啊。佢话一早已经谂好要用嚟交电话费啦、上网费啦、收费电视月费啦，佢话啱啱好全部用晒。跟住就有人话，乜可以咁样嘅咩？唔系一定要搵嚟买嘢嘅咩？ 佢就好劲咁讲俾大家知，除咗政府嗰啲费用系唔可以用之外，原来有好多都接受咁样嘅缴费噶，仲如数家珍咁样教班姊妹用乜嘢支付平台，有啲乜嘢嘅着数。你一言我一语，好似睇紧道地嘅一啲港产电影咁。任任姐、Bobo 姐、包姐逐个出场，非常有趣。冇想过去收甲店都可以长知识，是意外的收获啊。离开这家收甲店的时候的话，我都认真去想，当我收到这些消费券的时候，我应该要怎用呢？啊，卒之我有了一个想法了，就是我突然间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慈善机构的负责人的访问。被访者是一位牧师，他喜欢跑步养生，致力于帮助一些贫穷社区的街友，定期会派饭照顾街友，希望他们能够超越贫穷，在运动之中获得信心。牧师所说的都令我感到非常感动。我想香港这段时间大家都过得不容易，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不如意又或者是困难的时间，我自己亦都经历过一些失业的时候，所以能够想象一下在社会下层那里生活的朋友，他们一定会更加艰难，情况可能比我们的认知更加严重。如果可以尽点绵力，小小的心意加起来就是一个爱的表现了。为大家不妨都可以考虑一下捐钱给一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都一同分享更加多爱和温暖啦。我记得德兰修女曾经有讲过， We cannot all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我们不能够都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小事。还有一句，他说 It's not how much we give, but how much love we put into giving。重要的不是我们给几多，而是在于我们在给予的时候用了多少爱。 Nothing you can sing that can't be sung. Nothing you can say,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the game. It's easy.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s all you need. 呢、这个世界咧，爱真系好好嘅一种叫做诶医疗心灵嘅药啊，人同人之间吓，咁啊亦都咁讲啦。都市人咧喺各种嘅压力啦、工作压力啊、爱情啊、健康底底，有时疫情啦吓，咁的确有时会有啲情绪诶抑郁嘅。咁我一阵间咧，我哋嘅嘉宾时间咧就揾到一位陈仲谋医生同我哋讲讲啊，都市人嘅情绪点样舒压咧，点样可以令到个人开心啲咧？ 喂，既然系咁样嘅话咧，我哋应该要求之好签啦，系嘛？入到庙嗰个求之好签啦，不如我哋开放我哋嘅时间等大家。 防疫响应措施。南韓新增170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超過207000宗確診，單日新增病例連續三日超過1700宗，連續31日維持四位數。新增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六成來自首都圈，新增四名患者不治，累計2113人死亡。东京奥运男子50公里竞步赛，波兰选手杜马拿以3:50.08夺得金牌。赛事的亚军由德国选手希拔取得，他比杜马拿慢36秒过终点，时间是3:50.44，季军是加拿大选手邓飞。比赛终点设在北海道札幌大通公园，59名参赛选手，最终有47名完成比赛，3名中国选手边通达、罗亚东、王钦分别得第7、第21和28。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在厦门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5点，跌69点，成交金额6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6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元升11元，中芯国际29元升1.15元，快手系85.45元，跌咗3.65元，盈富基金26.66跌6仙，比亚迪股份278.2升7.4，恒生中国企业94.76跌3.4，美团系209.4跌8。金丰锂业175元，最新是174.8升了5.7。阿里巴巴192元跌5毫，小米集团26.4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827，瑞士法郎8.567，澳元是5.743，加元6.217，新西兰元5.479，欧元9.193，

它位于市中心，有几百年历史，当地村民经常都会来到祈福，祈求神明保佑，远离饥荒和疾病。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五的上午11点14分到星期五就这个环节出现。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啊！咁又嚟到我哋问问答嘅时间噶啦吓，两位参赛者准备好未咧？ 当然准备好啦， 准备好啦， 准备好咧，我哋就马上开始今日嘅问题。 我想问下，会唔会提供贴士嘅？ 绝对唔会。看看怎樣吧， 我沒事 他自己都改口因為驚到最後被大家都零 我退賽 今天同學完全走了這 些外援外援隊 走了外援隊走了， 所以今天要靠大家自己自己努力了。 好 問答開始，家庭的觀眾可以自己一路聽一路試答啦。 好， 第一條問題，日用題，大家而家日用嘅牙膏，啲人知系点样噶啦，系咪支支支出嚟吓？咁最初牙膏本来咧，全部都系粉状嘅，粉状粉嚟嘅吓。后来一个发明者睇到一啲情景，谂起其实因为粉咧，即系根据嗰个形容咧，就话支出嚟个份量有时或多或者可能太多，可能太少啊。但系咁样而家个叫半固体形状咧，就更加容易用啦。 而家有啲新嘅，你有冇见过啊？ 系点样啊？ 环保嘅，一粒粒好似丸咁样嘅，跟住咧就食咗落去之后咧，咬完之后咧就拆咯。 咁又可以？ 佢系玻璃樽装嘅。我唔知啊，应该你系有啲环保嘅物品商店咧系可以买嘅，因为咧令到你哋可以唔需要咧就系嗰个胶。 是啊， 唔使用胶， 冇错， 非常之好，我觉得嗰个。 好啦，发明者最初系见到粉状，咦唔系几好用，后来佢见到一个图画，即系日常生活啦，见到一样嘢，佢就谂起咁样得唔得咧？到底佢见到乜嘢得到呢个灵感？四个答案：第一，狗仔嘅便便， 跌出嚟啊嘛； 第二，冰淇淋，冰淇淋； 冰淇淋， 第二系冰淇淋，第一系狗仔嘅便便啊；第三，搓面粉；第四，润肤霜啊，即系女人用嗰啲吓 cream， 润肤霜 cream 系咪一个玻璃啱嘅 跌出嚟？ 即其实所有嘅嘢都系挤出嚟啫嘛，即系佢嘅意思系由呢一个嘅刷牙粉点样会变成牙膏？ 佢嘅灵感来自乜嘢咧？ 灵感来自边度？ 狗仔， 我都系咁谂。日常篇啊 嘛，系啦，咦，哇，咁得意喎！ 系啊，我就谂住我就系食蕉都会可以啊，即系搣出嚟嗰阵，其实 两位同学系咪确定咗你嘅答案？ 肯 定， 正确答案系搓面粉。 搓面粉， 佢见到个太太倒啲水落个面粉度搓搓搓搓搓，佢就谂起加啲水落去，令到嗰啲粉变成一啲变固体都好。于是就有咗呢个牙膏。 但系我怀疑呢个发明者，佢一定叫个狗狗屙便便。 有边个未见过啊？ 第二条暂时冇分啊。喺中国古代，男女嘅头发都系偏长嘅。点解咧？四个答案，第一。他们以为剪头发是剪身体的一部分，通不通家不敢剪，没有第一个剪就没有人敢剪。第二，因为古人认为长头发才是美观。第三，没有剪头发这种概念，有时没有这种概念你就没有想起就不剪的了。第四，没有剪断头发或者剪短头发的适当工具，只是因为没有工具而已。 讲到系咩年代啊？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 古代， 即系概括为古代。 我哋又用翻减法先得。 第一，以为会痛嘅，身体一部分唔敢剪。第二，认为长头发先系美观。第三，冇剪头发呢种概念。第四，冇工具。 工具我觉得一定有嘅。例如切菜啊， 系啊， 即系一定有。 我哋以前睇粤语长片，你都睇到有啲系咁样噶嘛。啊、即系如果系同你一刀两断啊，嗰啲咩发妻咧，咪攞住只唔系啊，直头系用把刀嘅， 生 咁样噶嘛。 哇，生呢下咧、啊，真系令到个男人即刻醒。 系啊， 系、 啊、 到底答案系咩咧？ 所以呢一个我哋会 查咗个工具先， 咪咯。梁博士做咩咁心急啫？ 而家佢倾紧啊嘛。 等我哋好似我哋攀山咁运动员，等我哋 研究下啊嘛。系啊，你赶时间咩？ 一只嗰时间啦，咁不如好冇？ 咁又唔使，我哋倾紧噶啦，大哥。 分零两分钟噶咋 ？OK 哦， 我哋都要听下歌嘅，轻松下。 OK OK OK， 都是人，慢活。 OK。 遗忘，发过沉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固定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笑就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笑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 多谢大家，好，翻嚟你又知唔知呢个环节啦？到底两位同学已经系准备答呢个问题未咧？ 你打断咗我个思路， 系咪？同你驳翻佢好冇？你个思路喺边噶？摆喺边噶？点解会断得嘅？ 你嘅条系思路。 哦，地下嗰条原来你嘅思路嚟嘅，我执到一条嘢。 啊！突然间我又想转态喎，李同学。 点解咧？ 冇工具。 你望一望我啊！冇工具。 系啊，我想捞翻一个，即系理发嘅工具。 嗯， 系啊。 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佢剪得唔靓。 嗯、 所以咧就唔剪啦。 冇错，猪肉有猪肉刀。 嗯， 系啊，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会痛咧，我又觉得唔成立。 啊哈， 系咪佢都会甩头发？ 我反而会拣呢一个 一啊， 晒啊， 你拣一。 佢话有会痛咩？ 以为剪头发系会痛，所以唔敢剪。 以为、啊， 以为 因为身体一部分， 因为系身体嘅一部分，以 为因为你唔会无端剪只手噶嘛，系咪？ 得。 你会整指甲噶嘛？ OK， 我拣四， 我拣睇先啦吓，就冇咁嘅概念啊， 冇咁嘅概念， 第三，冇咁嘅概念， 正确答案。 诶，有冇人啱啊？ 有嘅， 有人啱，咁得啦。 我让你， 你啱，你啱。 正确答案就系四，冇适当工具。 嗱， 个内文就系咁讲。远古时期啊，铁器未发明，利用石刀或者青铜刀具咧，都好难剪到嘅。即使后嚟发明咗铁器啦、剃须刀同埋剪头发嘅工具咧，都要等到好近期咧、近代啊，先会发明出嚟啊。好啦，下一条咯噃。唐代嘅女子，唐代嘅女子兴起一种好奇怪嘅风气。两个字，开额，开即系话打开个开，额头系额，额头额，个额啦。到底乜嘢叫做开额呢？ 开额， 第一喺额头部分涂上鲜艳嘅油彩，第二将额前嘅头发剃咗佢，令到个发线上移，第三喺额头挂一啲吊饰，第四用一条彩带扎住，好似我哋啲 headband 咁样扎住个头。到底开额是什么意思呢？ 四，我估唐代嘛， 唐代 你应该好熟啊，你识咁多豪放女，打俾佢哋问一问。 我清朝嘅比较多。 唐 放腮啊，好似真系有个咁样嘅 开牙。咦，其实系一个仪式嚟嘅，你咁讲。 开牙 美容嘅风气啊，我再提你。 系啦， 其实唔系一啲宗教，唔系一啲系啦，系美 美容嘅 风气。 咁如果我系要 headband 嘅话，其实佢系一个 accessory。 即系等于现代咪有支咩轻一字眉啊，画晒好粗嗰啲啊，或者系嗰啲只眼打黑咗佢嗰啲，系一种美容嘅风气嚟。OK。 美容的风气、啊、可不可以重复一次、啊、 唐代的女仔兴起一种美容的风气。 不是这里不需要、啊、 开牙。第一我们有些人在听的嘛。第一额头部分涂上鲜艳色彩油了它。第二将前额的头发剃了它等它发线向上。 这个不像。 第三在额头挂一些吊饰你不一定跟它的。第四用彩带扎起额头好像 headband。 我觉得一四。 一同埋二咧，其實就係真係會係有一啲美容嘅嘢喺度， 風氣嚟。 三同四其實就係 accessories 嚟嘅喎，係咪、 啊？ 你吊掛啲嘢喺度，定係真係扎起？ 就係你畫冇見過人哋吊啲嘢。 我又唔係好覺咯，但我就分仔發覺佢哋個額真係好高嘅。 有啲嘢，我揀一 剃額咩髮線， 將額前嘅頭髮剃咗佢，等髮線向上移。令到额头部分变大， 我拣一，我佢阿李同学嗰个系 嘅， 我系二， 我 系二， 我拣一， 系啊， 有冇人中？ 有，正确答案 一 系二嘅， 哎呀，打喎， 好嘢， 好啦，接住第二题就系同呢个有关系嘅，点解要咁咧？第一促进运气，第二美容风气，第三驱赶邪灵，第四方便画眉。 我觉得唔会系第四，我反而对邪灵，我觉得 对邪灵啊，咁邪咩？ 好邪， 唐代咁邪， 咁好邪。 我觉得系， 我觉得系邪灵、啊。 第一促进运气，第二美容风气，即系人人咁做，唔知有冇乜原因噶、 啊啊。 第三驱赶邪灵，第四方便画眉。 嗱，如果头先咧啊。梁博士曾經有講過，係呢一個一個美容風氣啊嘛。佢頭先問嗰陣時候，我哋話係係咪？ 冇錯， 係啦，一個運氣，一個風氣啊嘛。三四我就唔會揀噶啦，一或者二嘅啫。你揀乜嘢？ 我揀風氣。 好，我揀運氣。 對唔住，冇人中。 咦？邪靈啊，真係。 驅趕邪靈，剩翻係乜嘢啊？ 驅趕邪靈同埋一四咩？頭先你仲有揀咩？講多次，你講多次。 我揀二啊。 你揀二。 我係發線。 係啊，我揀風氣啊。 阿 Sarah 揀邊個？ 係我係揀髮線咯，即係剃咗個，唔係誒，係咩？ 冇呢個啊！第一促進運氣， 運氣我運氣。 O K，一同埋二， 二啊，風 氣，即係剩翻三同四啦，係咪？ 係冇錯。 你哋都唔中嘅，第三係驅趕邪靈，第四方便畫眉。 唔通方便畫眉？ 方便畫眉啊！誒，唔係喎，睇下先啊。嗰陣時候唐代嘅畫眉 啊， 有冇畫㗎？ 梗係有啦，即係幫佢整個雲鬢啊，嗰啲係。两夫妻 邪灵同画眉， 房嘅乐趣嚟噶。佢哋喺闺房净系搞堂眉都搞好耐。 我要驱赶邪灵，我要驱赶邪灵。你系咩啊？画眉方便画眉， 系方便画眉， 系。 正确答案系方便画眉噶、啊，因为以前唐代嘅女仔对眉咧好注重啊，同埋嗰阵时画得好。上啊，即系唔系想画一条，系画几条咁样吓， 画几条添啊， 系 啊， 系 咪四眉？ 所以佢要将个头发剪短啲咯， 哦， 多啲位 画， 好似一幅画布，多啲地方画咁咯。好，最后一条啦， 好， 呢一个咧有少少医学方面嘅吓， 唔惊啦， 三个字叫石头胸啊，我哋石头胸，女性嘅胸部， 胸啊， 妇女有时会有石头胸嘅问题，请问乜嘢叫石头胸咧？第一。产后因为胸部储咗大量母乳，引致乳房变硬。第二，隆胸手术之后，身体内部嘅纤维同埋积血注到佢硬晒，即系总之就系硬晒啦。第三，乳癌引起嘅后遗症就叫石头胸啦。第四，乳房组织发炎，即系普通发炎啫，冇癌症咁严重。到底边个系呢 A 石头胸 A 啊， 石头胸常唔常有嘅呢个现象？ 唔常， 唔常， 唔常。 哦，咁我拣四。 第四即系普通发炎啫， 系普通炎症。 我系隆胸之后变咗石头胸啦。 你唔系你拣， 因为其实我都唔想拣，因为我都好痛。 你唔系拣一咩头先？ 我唔好拣。 佢可以转态啊嘛， 转下转下。 我拣发炎，普通发炎炎症。 对唔住，冇人中嘅。 咦、哦？咁样啊，补答啊？ 系啊，你仲有乜嘢？仲有乜嘢？ 仲有就系妇女因为产后吓，同埋呢一个乳癌。 产后。 产后啦。 产后啦。 產後係咪？ 係產後。 好，產後啱曬。 好耶！ 媽媽好辛苦噶， 知道？ 石頭胸就係嗰啲谷奶啊，所以一種病叫石頭胸啊。 明白。 好啦，翻嚟我哋會有陳仲謀醫生同我哋講下都市人情緒問題啊。 好的， 大家都可以，如果有咩到時打電話嚟， 可以打電話嚟俾我哋噶噃。 分手两次讲得太迟，伤口中八次，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事，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问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你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悲哀。 九分听呢个风骚范友人吓，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3%。都市人咧好多嘅情绪咧吓，咁有时咧就唔开心啊，抑郁啊咁样样，点样系舒压咧？咁样我哋翻嚟咧就会由陈医生同佢讲讲嘅。好，11:30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工展会购物节今日起一连三日在亚博馆举行，在朝早10:30开幕前已经有几十名市民排队，大会比已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可以免费入场。有市民说自己仍未接种疫苗，希望在朝早人流较少的时段购物，他估计可以全數使用首輪2000元消費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開幕禮致辭時形容工展會購物節當時得令在疫情較為安心，消費券剛剛推出的時候舉行，相信市民都荷包滿滿，蠢蠢欲動。他又說已經向會展和展覽業投放超過10億元。今次工展会购物节共有250多个摊位，部分商户的折扣优惠低至一折。政府会在防疫抗疫基金拨出近3.7亿向仍然深受疫情打击的旅游和相关行业以及跨境客运业提供特殊额外支援。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過去一年半，業界希望維持經營，有復甦和通關的可能，但仍未看到前景，因此要求政府對特困行業，例如旅行社、本地和跨境交通業務提供支援。現時政府回應訴求，希望可以幫助到業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主任譚偉照在同一節目說，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服務巴士司機獲一次過3350元津貼，不是幫到太多。 屯門海珠路遊樂場昨晚發生謀殺案，一名70歲男子死亡。警方在現場附近發現一名30歲男子，懷疑同案有關，期間一度拔槍追截。男子其後被捕，他的頸部和手部有傷，送院治療。警方在他的袋找到3把染血的利器，包括一把長50厘米的軍刀和30厘米長的斧頭。屯門區助理指揮官林慶章說，初步調查顯示死者生前住在屯門，在浴檔工作，被捕男子同樣住在屯門，兩人互不認識，警方會了解行兇動機，包括疑犯的精神狀況和生活習慣，兩人有沒有糾紛，呼籲目擊者聯絡警方。林慶章又說，死者有多處傷勢，集中面部和頸部，傷口由幾厘米到10幾厘米，部分深至見骨，法醫初步檢查之後認為死者傷口是由有重量的硬身利器造成。內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0宗是本土確診。目前江蘇、河南、雲南、湖南共有7個高風險地區。江蘇新增的61宗本土個案中，揚州佔58宗，當地7月中至今累計220人確診。防控指揮部公布3名確診者上月底坐巴士的軌跡，正追蹤同行乘客的行蹤。湖北新增6宗確診，武漢和荊門各有3宗，新增1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武漢一個地盤是武漢今次輸入個案的源頭，和江蘇淮安旅行團有關聯。武漢至今有63個社區、11個地盤實行封閉管理，市 A 級旅遊景區遊客接待減至一半，暫停景區所有演藝活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0点，跌54点，成交金额7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6升13.6，中芯国际29.1升2，快手84.65跌4.45，盈富基金26.68跌4仙，比亚迪股份275.2升4.4，恒生中国企业94.78跌3.2。美团209元跌2.2，金丰锂业169.4升3毫，阿里巴巴192.3跌2毫，小米集团26.2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09，加元1.251，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9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04美元，卖出1,80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天主教坟场慢线啦，较早前是有坏车阻路的，而家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咧龙尾都是排到龙翔道近泽安村。 就是较早前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天主教坟场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友礼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锦田公路去八乡近高埗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坳头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和龙翔道天马苑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见威世界末日啦！听讲有好多社交媒体会撤出香港啊！ Hello，亚洲互联网联盟咧已经澄清咗，佢哋冇成员计划撤离香港啊！有关资讯咧都系睇定啲啦，现阶段仲系有得用噶，你快啲 share 多几条片出嚟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 电 台第二台。 Hello， 红建威，知识会社。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杨文睿。 我似乎有个印象咧，就香港人唔系好多人知道有样叫智慧城市嘅。 旧年年底我哋出咗智慧城市蓝图2.0啦，咁成个社会就开始好热闹啦。近排咧比较热闹嘅就系攞呢个消费券啦。咁你冇一个智慧城市嘅数码基础，其实你做唔到嘅。 8月11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老婆，由你有咗 BB 开始，医生就鼓励我哋用全人奶喂 BB 到佢大约6个月大。 喂人奶对我同 BB 嘅健康有好多好处， BB 仲会聪明啲。 而且喂人奶多一日，你同 BB 就多一分亲密。你想喂人奶几耐，我哋成家人都支持 㗎。多谢你同屋企人对我嘅支持。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阿娟，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捞它下来。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它上来。 我要你朝早上陪我吃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专家时间。 好啦，头先介绍过啦，我哋今日早上咧非常荣幸啦，请到咧啊呢方面咧，即系我哋嘅情绪啊、精神啊各方面嘅专家陈仲谋医生嘅。早晨啊，陈医生。 早晨，早晨， 陈医生。 欢迎陈医生。 欢迎陈医生啊。 系啊。 咁我相信咧，过去呢一年几咧，即系由呢个疫情开始咧，即系大家咧都有好多方面嘅抑压住嘅心事啦，嗰啲心事慢慢变咗嗰种叫做心里边嘅不舒服，不舒服变情绪啦。咁咧就由阿陈医生讲啦，到底由疫情开始咧，或者香港。香港人到底系咪呢方面咧，真系越逼越大呢个压力啊？ 几时开始啊？ 系啊，其实咧就嗱，香港人咧不朽都大压力噶啦。 系 啊，我哋有压力之刀之王之称 嘅。但系我哋有最长命喎、 啊。咁啊，即系呢个好奇怪，可能 奇怪、 啊、可能压力嘅压力其实系有啲好处嘅， 系动力嚟， 又唔系完全坏嘅。 即系睇你用得好唔好啦，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嗯。 你用得好咧，就真系可能长命啲、 嗯， 开心啲；唔用得唔好咧，就好辛苦啦。 系。嗯， 嗱，講翻疫情咧，就今年即係舊年開始啦，舊年年初開始咧，就即係我哋香港其實都幾唔好彩，咁就有一年幾嘅社會運動啦，咁已經真係好淒涼。咁諗住 settle 咗，咁就會好啲啦。點知接踵而來又整個 COVID-19，咁呢個 COVID-19 咧，同即係我哋當年嘅 SARS。初初諗住，唉，都差唔多啊，半年 就係啦。暑假就冇，熱天就冇嘅嗰時。 我以為冇事咯。 咁我當年咧就2003年咧，就嗰時仲後生啲啦。咁就 而家都好後生，好靚仔。 多謝。嗰時就因為即係前所未有啊，嗰時沙士。如果大家記得嘅就都係搶口罩啊，好驚啊，亦都嗰時仲淒涼啲嘅，個死亡率高嘅。 係啊， 死咗299人，有兩位醫生啊，有啲護士死嘅。咁啊，當年咧我就見到咁樣咧，就醫學會嘅已故啊會長啊盧永樂醫生咧就揾咗我出嚟，就做一個精神健康召集人。咁就希望谷翻起香港人嘅市民嘅精神健康啦。咁當年我就即係 form 咗呢個所謂精神健康促進會，就同啲有關即係即係同業啊，精神科護士啊、精神科醫生啊、社工啊、臨床心理學家一齊做一啲促進精神健康嘅嘢。嗱，讲到咁啊，好快，嗒一声，十几年，估唔到又整单咁嘅嘢， 仲大煲啲。 咁谂住初初就都系咁上下啦。嗱，半年到话天气热就会走噶啦，啲冠状病毒。 以为 点知呢次咧呢只嘢犀利啦。佢啊可能17年前走咗，去翻屋企练功， 复仇再嚟， 就系 复仇者联盟， 变种， 佢变种，咁佢热天仲劲， 变完再变啊， 估唔到， 咁咧就变咗咧个疫情咧拖到而家咧都年半有多，咁就我谂大家如果经过呢段时间都知道咧，我哋起初系点咧？起初就好似沙士嗰样，抢口罩，个都抢口罩。嗱，香港点解而家都保持得咁好咧？我觉得。即系可能因祸得福啦，可能我哋17、18年前有咁嘅过去经历，哇，个个唔死咁多啦，三更半夜都排口罩， 心理准备啊， 同外国人好唔同，外国人对口罩系极其抗拒， 系 啊，由欧美啲人唔戴，英国啊， 佛系啊嘛， 咁啊，结果大家知个后果系点啦， 系， 咁我哋嗰时咧真系一罩难求， 嗯， 啊，咁变咗，好啦，到你求到啦，啲口罩够啦，咁啊开始，原来咁劲嘅呢啲嘢，就开始有个。啊！限聚令啦，社交隔離啦，食肆又要四人一台，或者甚至幾點鐘十點鐘要打烊，或者叫冇得開堂食。試過一日晏晝都唔准食， 係啊，記得 嗰次我落大雨添， 係啊， 嗰時我話哇死咯，香港人真係未試過咁痛苦啊，冇得食啊，就算喺地盤你買出嚟都淋到跳舞喺度， 係啊， 咁咧就好淒涼，咁啊好彩政府都從善如流，好快就即刻改翻啦，可以晏晝食有得食。咁跟住咧，就好多啲確診嘅人咧，就要隔離啦。起咗我哋嗰啲，即係我哋叫現代嘅方艙醫院 啊。唔單止確診嘅人啊，你密切接觸者，譬如話有一家成家十幾人，有一個有時全部入曬去嗰啲 隔離營 啦。咁變咗咧，就到而家仍然係啦。邊個有咩確診？雖然少，你成棟嗰晚，起碼好啲啦，一晚應該搞掂啦。 強制檢測 啊，咁又冇得喐嘅。咁對我哋 有啲咩影響？ 個人心理就變咗咧，所謂朝不保夕，今日就唔知聽日事。一起身，哇！你個同樓唔出得門口已經，翻工 翻學 點算？嗱點算？咁唔好再講咧，就以前嗰啲我哋要在家工作啊，在家讀書啊嗰啲，好多啱考完 DSE 嘅同學都有啲反應，就話哇，都唔係咁讀法嘅。好似我哋嗰時讀書，臨到考試，梗係一齊衝啦，都係同學一齊讀噶嘛。而家唔係各自為戰。 係啊， 咁好，嗰個情緒要好辛苦。 學又翻少咗 多，係啦，係咪 ？Zoom 上堂其實基本上 冇曬社交活動， 冇 得玩，冇得成。咁即下即下咧，即係我哋臨床睇到咧，就好多人咧就叫做真係屈。道病， 系啊，我以为一首歌嚟噶咋， 本来有噶嘛， 屈道病， 屈道病， 大部分老人家，尤其是呢啲老人院，而家又唔准探，嗰时 惨啊，系老人院 嗰啲，咁好多，就算啲细佬哥好孝顺嘅，最多打个电话， 隔个玻璃可能， 系啊，咁都即系好凄凉， 视像探病啊，或者 咁，所以咧就香港人整体嘅情绪咧都系好差嘅， 有冇数字啊？ 嗱，最近咧就都唔系最近啦，旧年2020年七月。到啦，香港大學嘅公共衛生學院咧就做咗一個普查，咁啊發覺原來都幾嚇人嘅數字，74% 的香港人、 哇， 是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嗯 哦、我一定要强调是症状而已， 明白、 啊、未说是病的、 嗯、 如果是病呢、 嗯、 就大件事了、 嗯 啊、焦虑的症状包括很多的，有心理和生理上的症状，生理上就会手震、啊 嗯、 心跳、啊嗯、或者尿频、啊 嗯、 或者女性有时经期乱、啊嗯、那些叫生理上的症状、嗯、心理上呢就是叫做惶惶不可终日，成日坐喺度，阵间会点咧？ 担心 會出街会落大雨，响雷、嗯、去唔到到边度啊？或者 会 咩嘢事过啦、 嗯？哦， 即系好担心阵间发生咩事。 嗯， 咁你谂下，如果你喺呢个状态， 嗯， 系唔舒服， 我唔舒服，即系 好似橡筋拉到好紧。 有啲咩嘢？其实我哋都可以自我都可以检测一下嘅，就、嗯、诶、哎，你会唔会有机会有呢一种？ 好简单啫，我对啲病人好简单，攞个手出嚟， 系 第一，我同佢睇下脉搏，睇下急唔急。你坐喺度咧。如果我哋做節目，可能我哋慣咗冇咁緊張啦、嗯。如果你第一次做節目， 是是 可能跳咗一百下都唔出奇啦。咁、 嗯、 你摸你脈搏啦。 係， 哇！喺平時人坐喺度啊，六七十嘅啫、 嗯。 你又已經跳過百噶啦。 即係呢個係心跳加速啦。 唔、啊、係心臟病啊，嗱、啊，叫超心臟病先。 OK、嗯。 跟住呢隻手出嚟、 啊， 哇，係咁震 嘅。會手震。 我哋叫心驚地肉跳。 嗯。 啊，咁你一睇睇睇到噶啦。 嗯。 咁第三樣嘢咧，我成日講少啊，好簡單啫。嗱，你睇下你啲同事啊、同學啊之類緊唔緊張？捻下佢啲后边呢两嚿肌肉， 嗯，即系颈后边， 硬啊，硬。 你系男人就唔好系咁捻女人啦吓，即系咁讲，女捻女，男捻男啊，捻下呢啲位，硬刮刮 嘅，系啊， 差唔多九成系硬刮刮， 系啊， 咁啊，呢几样嘢咧就系即系所谓我哋啲最简单嘅症状，呢个最简单嘅测试啦， 嗯，即系心跳加速啦，手震啦，同埋个背脊啦， 或者问下自己，喂。频频尿频唔系好似我哋一百咁样成日去啊，后生嗰啲都哇一个钟头去几次嘅、 uh-huh. 之类，甚至有啲叫肠易激，一食完嘢即刻要冲去厕所。 哦， 啊呢个都系症状嚟噶， 系啊症状嚟噶，系、啊或者我哋叫有一啲叫胃酸倒流成日，最呢、這个最普通噶啦。你睇下啲同事咧，如果而家戴口罩你闻唔到，如果呢个时唔戴口罩咧，同佢倾偈你知道，哇嗰阵口气咧，好、 嗯、 难顶嘅。 医生，如果呢、這个我若当系一个嘅即系自我嘅测试咁先算啦，会唔会话系咁多个当中嘅话，你着咗四个嘅话，咁就已经要小心啲啦。咁、 其实咧就咁讲啦，呢啲系症状嚟啫，就未算系病嘅。嗱，几时先系病咧？有一个定义嘅， 影响到日常生活， 就系叫做系啦，exactly 就系个我哋叫英文叫 functional impairment。 Okay. 就叫功能上的失调、 嗯、 譬如我今天约了你们来做访问的、 嗯、 哇我紧张到 腾 腾震喂我阵间讲不到啊不要滞都是打俾阿梁生话我今天不舒服啊我不去、或者你们做啊即是节目主持人的讲嘢都唔知讲咗去哪 嗯 那、啊、这个已经是由这个焦虑的症状、或者紧张的症状令到你功能上失调 嗯 那么焦虑还好点多啊 嗯 最凄凉是咩咧？你如果唔理佢咧，好、多时候变抑郁。 哎呀， 系咪先系会系焦虑？焦虑可以系可唔可以理解嘅？就会比较系轻微一啲。咁 可以咁讲嘅，其实焦虑抑郁咧，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讲话，两姊妹或者两兄弟，有呢样有嗰样噶啦。不过边样多边样少啫。起初多数都系焦虑先嘅，但系咧通常耐咗或者都系愣住啲抑郁嘅。咁抑郁系有啲咩症状咧？抑郁咧就多数会有咩咧？第一。如果生理上咧冇胃口啦， 唔 食嘢啦，咁就同头先焦虑差唔多噶啦，即系个人啰啰挛啦，好紧张啦，一样有尿频啊，头先肠胃嗰啲问题啦之类嘅嘢啦。但系最大问题咧，佢嗰个失眠咧就比焦虑更加辛苦。嗱，佢个失眠特别啲嘅噃，唔同普通焦虑，焦虑咧就入唔到睡啊，叫做 即系瞓唔着， 瞓唔入眼。佢嗰啲抑郁咧就瞓得入眼，但就好早醒，四五点钟。我唔系白嗰啲啦我可能 唔系，但系我系咁啊， 我都系 翻工啫， 我都系经常系咁。 唔系真系，我成日都经常系咁，又三点几会醒，四点几就醒。 嗱，你醒翻你瞓翻咧就 OK 嘅。 哦。 但系就算你瞓唔翻，你起身，哇，觉得都 refresh 啊，个人都精神，冇、问题。 哦 ，OK。 但系最大问题就话一起身，唉，又一日啊，点过呢日？ 哦，即系好难嘅感觉。 又一日开始啊，所以咧，其实我哋嘅研究最多咧就系话喺早上四至六点钟嘅时间咧，系最多人自杀。 啊，真系啊！ 因为嗰时候咧就系、是、个血清素最低，所以一个我哋叫 early morning waking 啊，呢个即系早醒咧。头先讲，如果带有情绪嘅问题咧，要好小心啦。啊，呢个就系生理上嘅问题。嗱、心理啊仲凄凉，因为佢咧其实咧抑郁症咧就唔系个人个思维乱晒龙嘅， 佢乜嘢都知道，只不過情緒好低落，咁佢覺得啊，最衰係自己啊，樣都唔好嘅，可能佢最嚴重嗰啲冠狀病毒都係我衰嘅啫。如果唔係，我就唔會搞到咁樣嘅全世界。 即係咩都攬上身， 係啊，咩都攬上身，咩都覺得自己入曬自己數。咁咧最嚴重嘅咧，七分一人去自殺，好辛苦，咁有一個症狀咧，我成日同啲醫生講咧，話你要留意一樣嘢，或者大家呢度啲聽眾聽到都係。有一個 term 英文叫 agitation， agitation 就叫咩呢，就叫行唔安坐唔落，好似窩上螞蟻咁樣。嗱呢個症狀咧，喺抑鬱症咧，自殺率係最高嘅。 如果你因為太辛苦， 行唔安坐唔落，喂坐低啊，佢唔得啊，好辛苦，辛苦，要來喐去喐去。嗱咁咧，你就一係要小心，快啲睇醫生， 關注啊。 但我想問下陳醫生嗱，行唔安坐唔落咧，有時咧都市人係難免，因為好多工作上啊，或者係好多譬如趕時間啊，咩都有啦。咁但係如果佢揾到個原因，佢知道點解行唔安坐唔落，係咪會好啲咧？我最驚就有啲啊，我點解會咁焦躁，或者我驚咩咧？我擔心咩？講唔到喎，有時。總之就係擔心，會唔會係咁啊？ 我哋所有嘅情緒咧，所謂人非草木，誰屬無情咧？遇到唔開心嘅嘢，你應該唔開心啊！遇到緊張嘅嘢，你應該焦慮啊！正常嘅喎、 正常冇錯。 如果你唔焦慮，我先驚喎。 嗰啲 係 病嚟噶。 但係啊，嗰啲唔係病，嗰啲正常反應。即係老虎追你，你唔驚，你唔走 啦，係咪？ 咁但係問題嗰只係紙老虎嚟嘅，你都驚嘅，咁咪變咗係病咯。咁、所以咧，就我哋要明白到咧，有時即係、就是、我哋分清楚呢個情緒咧，人都有嘅。不過去到邊個程度？如果頭先我講到去到個所謂功能上的失調咧，嗱咁咧冇得傾啦。咁你快啲揾啲專業人士，揾啲家庭醫生睇一睇啊。如果佢覺得 OK， 佢醫你啦。而家我哋都盡量訓練多啲，即係家庭嘅醫生，盡量去幫精神輕症啦。 我正式想講一樣嘢，我諗係 Michael 想問嗰個問題嘅，就係話，當如果你有個咁樣嘅症狀嘅時候，其實係會自己知唔知，定係其實係要身邊嘅人先至會留意到佢點解成日都好似食唔安，又瞓唔落，又成日騰嚟騰去。 但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點解。 因為其實我有聽過，就有些人佢會講到嘅，就其實佢自己係唔 aware 嘅，係唔知會唔會 嘅。大部分咧好有趣嘅，香港人咧成日都覺得自己唔緊張啊， 因為慣咗啊嘛， 慣咗 exactly 啊，李小姐你覺得一啲都冇錯，因為好多年前即係開放之前咧，即係咁講啦，好多我啲病人咧，佢一翻巨羅湖一過咗去深圳嗰度咧，個人唔同曬喎，因為點解咧？人啲步伐好慢，行得舒服。一翻返嚟香港，搶個九即係九鐵嗰時，又叫九鐵，哇！那個心又唔同曬。 我哋搭飛機去咗第二 個冇錯。 嗰時我女喺澳洲讀書咧，我去澳洲探佢。咁你知係我精神科醫生，咁梗係話自己好精神健康啊，冇理由話自己好差㗎。 好緊張。 咁啊，去到澳洲落機，藍天白雲。行步路，咦？點解好似同香港唔同嘅？ 個 感覺，嗱，所以呢個就習慣咗啦。將我哋香港人習慣咗一個好高壓嘅生活。你好緊張，頭先講嗰幾樣嘢，有曬你手震啊，或者係心跳啊、頸緊，個個都其實好多人有。但係佢覺得冇啊，我冇事啊。 正常啊， 慣曬，日日都係咁噶啦。 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好近病嘅時候咧，病人係知嘅。 哦， 因為佢哋咧，其實咧個腦諗嘢啊，各方面頭先講係冇問題嘅。佢感覺到點解我 blip blop 成日都 blip blop？ 點解會見到即係佢做嘢會咁緊張咁驚？成日驚啲有啲不如意嘅事會發生啊，或者覺得自己好鬼冇用啊之類嘅咧。其實咧好多都知，但係咧就好弊一樣嘢咧。東方人咧，由日本又數到馬來西亞都係啦，係好抗拒精神病呢三個字。 係啊係啊， 我頭先都同 精神病啲人成日話你黐咗線啊，梗係。 我覺得對於你哋都好唔公道。 我睇精神科醫生都俾人歧視啊！我哋醫生當年我哋都 好唔公道， 即係話好做唔做， 即係諱疾忌醫，明明知道都唔肯去睇醫生， 唔想俾人知自己睇。 呢個係可能咧，就係傳統落嚟咧，我哋對精神病嘅認識唔夠。 好。 咁同埋咧，好多叫 stigma， 即係嗰啲啲標籤啊。 系、 你加薪有冇有做多咗坏事啦？所以你嘅思想呢咪开始咩咯？ 即系好多呢啲嘅好唔正确嘅思想啦、观念啦等等啦咁样。好啦，不过时间咧快到十二点钟，不过我哋要唞唞先吓。咁一阵间咧，陈医生继续喺我哋节目咧，同大家讲更多有关呢方面嘅消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可以打1872388咧，同我哋嘅阿马少云啦讲低你想问一啲咩嘢咧，咁我哋会将呢个问题转介俾 马姑娘会集低晒所有 马少云姑娘会集低。OK， 好，十二点啦，继续。风骚快活人今日的访问。 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咧，风骚飞扬嘅 guest 咧就系陈宗谋医生咧，同我哋讲讲精神啊、情绪方面啊，点样舒缓压力咧？ 发福有罪，存在若发现剩余无感的畏惧，偷偷将文记心于脊椎，无念挂也许。 29度气温，相对湿度 82%。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有雷暴，吹黄至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亦都有骤雨。下个礼拜雨势会慢慢减少，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恩爱之最美，送俾你有冯允谦呢首歌。今天是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还有一个钟头，在12点钟之后出现的。现在先听12点钟的新闻、财经和交通消息，看出面的情况怎样。回来会继续有陈仲谋医生跟我们聊天的。 平衡乘客的行踪，湖北新增6宗确诊，武汉和荆门各有3宗，新增12宗无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武汉一个地盘是武汉今次输入个案的源头，和江苏淮安旅行团有关联。武汉至今有63个社区、11个地盘实行封闭管理，市 A 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减至一半，暂停景区所有演艺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一股西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84点，跌20点，成交金额8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4升15.4，中芯国际29.25升1.35，快手82.8跌6.3，盈富基金26.7跌2仙，比亚迪股份273.8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94.8跌3毫，美团系210蚊跌2，金丰锂业171.1升2蚊，阿里巴巴193.2升7毫，小米集团26.25跌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27，瑞士法郎8.571，澳元是5.747，加元6.218，新西兰元5.483，欧元9.19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1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08美元，卖出180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即係就咁唔係講啲客人嘅説話，我諗呢個病都幾難話，即係唔見啊，好似沙士突然間失業出唔見咗，好難。 可能要有機會同佢共存添。 咁舊舊年啊，2020年1月到咧，啱啱過年到咧嗰時，即係我睇到呢個情況，就喺一某個報章寫咗篇文章，個題目咧就叫精神海嘯，情緒狂潮。咁啊，嗰时谂住早啲做吹哨人啦，大家要醒目啊之类嘅嘢啦。谂住都系好快啫，好似沙士咁搞掂噶啦。点知唔得。咁咧到五月到咧，咁就可能我啊讲快咗啲嘅，其实我都算叻噶啦。跟住咧，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嘅前院长啊，Professor Randy Byrne，又开始讲一个英文叫 Mental Health Tsunami 啦。即系讲精神海啸。跟住我哋六月到咧，我哋以前嘅總幹事、世衞總幹事啊，陳馮富珍醫生，即係我啲師姐啊，都講哇大劑啦，精神海嘯啦之類嘅嘢。咁點解會咁講咧？就話原來唔止於香港，全世界都未試過咁嘅樣嘅。當然你話喂，1918年嗰時西班牙流感5億嘅人啦，死咗5000多萬，但係嗰時嗰啲即係太耐啦，我哋唔知道嗰時嘅精神狀況點樣，唔知道。但系而家咧，肯定咧就系、是，即系我都唔系后生啦，未见过咁嘅环境嘅其实、大家喺无论喺心理啊、经济啊、家庭啊、各学业啊、各方面工作， 大受影响， 影响得好大， 系全部都大打击、 差唔多咧就即系我讲笑，我成日同佢讲笑，想好似以前好翻得咯，好似我哋旧时祖辈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咯，耕田啦，乜都唔使做，咩咩交通咩旅行唔使啦，自己喺个喺 自己做嘢俾自己食， 自己食啊，咁就可能冇事，真系可能会咁喎。 系啊，你而家去旅行都唔得啊，旅行都系一种叫松弛啊嘛，唔系放松。而家连旅行都惊，去坐飞机又惊传染。 即系你意思系回归基本部，所有嘅嘢系嘛，要大家。 其实就话好似梁继章讲，香港人头先讲好紧张啊嘛，我哋自己都系，其实每一年去旅行嗰个就系。即系解命救命嘅解药嚟嘅，去一去一个礼拜到，匆匆见翻嚟唔同晒，而家死啦，乜都冇得去。咁就算你话头先嗱，其实或者讲翻啦，就唔好讲得咁远啊。咁宏观咧，就系话咧，啱啱即系讲咗头先嗰个精神海啸、情绪狂潮，点搞？点搞？ 系 咁咧，就高层次啲啦吓，或者即系觉得即系讲啲比较圆啲或者系哲学性啲嘅嘢咧。就我本書咧，又買個白出咗咧，就講精神海嘯。個後題就話以有常抗無常嘅心法。但係咁咩叫有常對無常？呢個係佛家嘢嚟嘅。嗱，我哋有朝知道咧，其實人生係無常。今日頭先講啦，今日唔知聽日事。 冇錯 嚇。咁一刻都唔知下一刻發生咩事 喎？呢個就係個即係羅文舊時加變之歌都講啦，知否世事常變啊嘛， 變幻才是永恆 啊嘛，即係變幻日日都變嘅。咁但係有啲嘢係有常嘅，譬如生老病死啊，日出日落啊，係唔會變嘅嘛，蘇花唔會變啦，係嘛？咁咧，我哋要用呢個心態。如果我哋用一個恆常嘅心態，做翻我哋平常要做嘅嘢，唔理佢出邊冧樓都好啦。即係頭先咁樣，我話好緊張。我頭先講阿姐話唔入得去住，咁樣佢實出嚟接我嘅啫，使乜？ 係 平 常心， 平常心啊，冇問題啊。 食飯照食，瞓覺照瞓。 又可以做到咁咧，咁咧我哋面對好多困難，就容易啲嘅。但呢個就係最即係、最高道行啦，可以咁講。你諗得通呢樣嘢。咁行為上點做咧？嗱，行為上咧，其實咧，我哋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咧推咗十幾年咧，有好多個即係簡單而易做到嘅行為咧，係對我哋情緒有幫助嘅。第一就是運動，所以我有兩個說話好得意嘅，成日講運動破愁城，社交就滅心魔，成日講啊，我成日講 啊，慢慢啊，運動 兩樣，其實最重要嗰兩樣，咁世衞都同意嘅，咁就話每一個人咧，每一個星期最少做三次，或者每次半個鐘頭 嘅運動 嘅大氧運動，唔係話喐下扭下腰嗰啲，即係要出汗，咦嘘嗰啲，心跳加速。咁啊，無論對精神健康啊，或者心理健康同埋身體健康都好嘅。咁咧就香港人你知啦，我諗冇幾多個做得到嘅，我估。 藉口嚟嘅啫，我覺得 嗱，所以而家咧，嗱內地咧，我哋祖國犀利啦。你睇睇睇自己身邊要個體育啊，要全民化。增加措施，所以嗰啲咩體育嗰啲品牌全部都升嗰啲股啊，一個買波衫買嘢做嘛。嗱，呢個好緊要嘅。一個 社會的人的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是息息相關， 真的沒錯。 如果你身體不好，精神好就有個抱， 沒錯， 不會去到那邊，所以一定要運動很重要了。人呢是社交動物來的，雖然如果你說我的大師要禪修都可以，自 己一個人去打坐 很少那麼高興，幫我們找些朋友吹下水， 吹下水 聽下你們節目笑下才可 以，絕對同意。 所以我們跟病人朋友說有人吹下水聊聊天，但為何疫情這麼大劑呢？社交限制， 不 出得來， 街都出不 來，變成想吃餐飯兩個啦，出咗兩個嘅啫喎，而家四個都好啲，但你話上一圍咧都艱難啦，打曬針啊，除非都係六個，咁變咗咧個社交又有啲問題啦，咁呢個社交同運動好緊要，咁仲有啲研究發覺咧，就話原來曬太陽都得嘅喎，有太陽，不過最少而家呢啲你話落雨啊，要曬太陽，然後太陽咧可以影響到我哋咧。個腦出一啲開心嘅物質嘅喎，所以嗰時古道有一個人話，唔知係坐咩王嘅啦嗰時，野人獻步啊，我話俾皇帝聽，喂曬好正啊，皇帝啲傻嘅時有得曬嘅啦咁樣，其實真係咁有智慧嘅，曬原來真係正嘅。 OK， 咁有啲不良嘅習慣要改啦，例如唔好食煙啦， 唔好飲酒， 唔好飲酒啦， 刺激性嘅 嘢，唔好濫藥啦， 哦， 呢啲全部都可以幫助精神健康啲嘅。咁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嗱，我唔係拆人招牌啊。唔好食咁多垃圾食物，你明我啲咩垃圾食物？ 明白。 嗰啲一多加路里啊，嗰啲咧一肥，個人咧個腦啊各方面都差啲。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哋咁多年嚟即係累積咗，即係我哋可以用一個生活上、行為上嘅嘢咧去保持我哋身體或者精神嘅健康。 總括嚟講，可唔可以咁講？醫生就係話健康嘅身體同健康嘅心靈係兩者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嘅。 其實而家都成日都講身心靈㗎啦， 冇錯啦， 即係老實講分唔開嘅，基本上 絕對同意啊。好咁啊，阿馬姑娘頭先係咪有啲人都打咗嚟問一啲問題啊？ 係啊係啊係啊，阿醫生有一位就係李小姐，咁佢嗱我好簡單講，佢自細有焦慮症嘅，咁而家退咗休啦，不過。佢又發覺佢每一朝早四點零佢就要起身嘅起床，然後要聽一陣歌先瞓翻覺。但係佢日頭咧係覺得自己唔係好 function， 好難去 overcome 嘅，啲好多工作都。佢想問可以點樣處理？ 晚晚啊，佢先係晚晚都係咁。 大部分都係四點零就扎醒。 嗱，李小姐咧話從細都有焦慮症咧，咁我諗係有個性格嘅問題啊。即係除咗症狀之外咧。其实焦虑症好少话去到由细个去到六十几岁都医唔好，有医嘅医得好，不过可能会翻发嘅，譬如遇到啲事咪翻发咯。但系冇乜可能话几十年都系焦虑嘅，咁可能咧就你有医，不过咧就冇做一个我哋叫做性格嘅改变啊，帮你做一啲心理嘅治疗，等你睇嘢嗰方面唔好咁紧张嗰啲嘢，所以你长期靠药咯。咁而家有少少擔心啦，頭先啱啱講咗啲叫做 early morning waking 啦，即係早醒啊。咁你如果個情緒係唔好咧，我驚耐咗嘅焦慮症咧，就演變成抑鬱咯。咁如果你覺得喂心情真係好差，又至到日頭都做唔到嘢，或者冇心機嘅話咧，咁我諗你應該快啲揾你嘅醫生傾一傾，睇下使唔使用一啲調整一啲藥物啊，或者用一啲血清素嘅抗抑鬱素啊，或者再加埋一啲。嘅心理治療方法先得啦。 先去睇下又即係考慮係會睇下臨床心理嘅。 多睇個駐診醫生點睇啦。即係通常咧好得意嘅。我哋後生嘅咧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容易啲嘅。如果你話我哋六七十歲要改變我哋嘅諗嘢，如果六七十年啊嘛個諗嘢方法， 好難改， 唔係容易。不過即係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難移啫，都未必移唔到嘅。我有啲病人都有啲七十幾歲都做接受心理治療都改得到嘅。咁我諗啊，李小姐可以考慮下啦。 要靠自己 啊！陳醫生係咪唔會鼓勵食一啲比較即係容易瞓覺嘅藥物啊等等嗰啲，即係凌晨嗰啲 啊？其實咧想幫瞓覺就好多個藥物可以用嘅。咁咧就最普遍就係安眠藥啦。安眠藥短期食咧，如果係有用嘅，好有效嘅但係就最好就唔好長期食，因為點解咧？其實我成日講咧，失眠唔係一個病嚟嘅，失眠係一個症狀嚟嘅啫。你要揾到佢原因。失眠有即係遲啲我都會有一堂書要講失眠，就有一個叫做原發性嘅失眠，即係大概15% 到嘅啫。咁就因為個神經系統太過敏感啊，有人緊張啊，咁成日都瞓唔著嘅。嗰啲咧就可能要做心理治療啊，輕鬆治療嗰啲。但85% 咧，叫做誘發性或者叫繼發性嘅失眠，即係有 一啲原因導致你嘅，譬如你牙痛都得噶，譬如你成日咳都得噶，瞓唔著， 心情 咁最重要最多最多咧就係精神問題啦，焦慮啊、抑鬱啊、強迫症啊、身心症，甚至嚴重啲嘅思覺失調、妄想症，去到我哋舊時叫老人痴呆，而家叫認知障礙，都會有失眠。所以我哋揾咗個原因出嚟先，醫咗個原因咧，咁咧就安眠藥就唔使食咁多，安眠藥食得多咧會上癮，上癮之餘咧耐咗咧個小腦有時候有啲影響啊，行動唔協調啊，同埋記性會差， 治標不治本啊， 唔係一個長期嘅辦法。 冇錯冇錯。 好啦，另外仲有就一位叫做咧就譚女士啊嚇，佢咧就係喺上年嘅八月咧係確診係患上呢一個嘅焦慮驚恐症嘅，佢話而家大約咧係食咗藥一年。咁就想問一問咧醫生嘅話，其實咧佢係想停藥嘅，但係佢就覺得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一樣嘢咧？咁有冇機會係會係停藥嘅咧？如果佢患上呢一種嘅就係焦慮 嗱，阿譚女士咧就如果你六十幾歲啊？ 佢冇講年歲，但係 如果後生，如果後生嘅咧就患焦慮症有驚恐咧都好普遍嘅。 哦， 驚恐就好辛苦嘅，驚恐症咧 會點啊？驚恐症 係咩咧？就一個焦慮去到極點。你就會心跳都加速得好緊要，甚至唞唔到氣，會好多人會驚會死，多數會衝去急症室噶啦，打電話叫白車， 即係成日認住自己就嚟死啦，就係死。 好辛苦啊，好辛苦，唞唔到氣啊，跳得好快，但好有趣啊，去到急症室咧， 冇事啦， 就已經輕鬆咗啲噶啦。咁如果佢唞氣唞得急咧，我哋叫換氣太急咧，就會抽筋添嘅。 係咪類似啲 panic attack 嗰啲咁樣嘅感覺啊？ 驚恐症就叫 panic attack， 就係 panic 啦。panic 即係如果普通講就你即係失曬魂啦，好驚啊啦！但係而家喺醫學上咧就係呢個叫驚恐症啊。咁啊，驚恐症屬於焦慮症嘅一種。咁係醫得到嘅，用血清素啊，或者用心理治療啊，幫佢輕鬆到嘅。咁我諗一年到如果一樣樣都順利咧，都應該差不多噶啦。咁咧，但係咧，如果你話停藥咧，就一定要跟住醫生咧，係要循步漸進的減藥，就不能一即刻停。因為點解咧？始終醫焦慮症啊，或者驚恐症咧，都會有多少鎮靜劑喺度嘅，除咗抑制措施外，血清素咧有一部分，大部分即刻停都唔係好覺有咩事嘅。但係如果有鎮靜劑啊嗰啲咧，你突然間停咧，就有啲引起啦。有我哋叫做一個叫 rebound 或者中文叫反彈作用。你會彈得好高，本來你好已經好平靜，你會彈仲驚過你以前。咁所以咧，一定要循跟醫生嘅方法咧，可能三次變兩次啊，兩次變一次啊，都 OK 啦。咁啊，睇下減唔減到喎？有啲人減到咁上下唔得嘅喎，唔得要食耐啲咯。或者要加上心理治療，慢慢嚟咯。 係咯， 千祈唔好自己咁懶性停藥啊。因為好有趣嘅，佢停藥，你頭嗰兩日你覺得冇嘢嘅，因為藥喺個腦有啲儲藏啊。但到第三日咧，你就可能叫救命， 就再大 又要冲去急症室噶啦，咁要小心啲咯。 好，好啦，咁我就下一位朋友， 有位朋友男士嚟嘅，咁佢有确诊咗系思觉失调，不过而家一路做紧一啲精密嘅工作，亦都有食药嘅，咁但系咧好似 keep 得几好，不过最近佢话似乎思觉失调嘅症状又再出现啦，咁可以点样做咧？睇下医生有咩建议。 嗱，思觉失调咧，大家如果知道呢个名系新名，如果旧时个名系恐怖啲嘅，叫精神分裂。咁只不过即系旧瓶新酒啦，咁啊新嘅新瓶旧酒啦，我哋改咗个名，等人哋唔好咁惊嘅啫。其实就算精神分裂都系病嚟嘅啫，冇乜特别嘅。咁啊，老人痴呆改咗认知障碍都系嗰个病嚟嘅啫嘛，系嘛？咁变咗咧就人接受多啲，就唔会抗拒咁多。咁但系咧，呢个属于精神科嘅重症嚟噶噃，咁要小心啲，有幻觉啊，有幻听啊，有妄想，觉得人害啊，自己几辛苦噶。咁啊，如果呢位先生有呢个病咧，第一即系要定期服药啦。咁但系咧，有时定期服药都要睇埋外在嘅环境噶嘛。如果你顺风顺水喺度减都得嘅，有时好似而家咁样香港咁嘅环境，好多人都要加药噶。咁变咗咧，如果觉得佢喂，好似又敏感咯，又覺得人哋講自己啊，或者話自己咧，咁要快快脆脆，要揾翻個主診醫生，喂，話俾佢聽，而家喂咁喎變咗，咁可能啲藥嗰度要調整下啦，或者心理上或者工作上有冇咩要適應咧啲嘢咧。咁最好就翻去揾翻医生倾下咯。 OK， 好多谢晒。咁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噶啦，12:26。再一次多谢陈仲谋医生今日带嚟我哋好多有用嘅知识 吓。 有机会再揾阿陈医生嚟倾偈，好嘛？祝大家做个开心香港人。 好紧要啊！呢个 多谢晒，唔该晒陈医生。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脉搏迅速跳动。 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想世界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 今天继续第二期来的心跳感觉，希望各位听紧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做一个开心嘅快活人啊！毕竟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都是不能分割的。29度气温，相对湿度 82% 的了。我们将时间交给新闻部听这个12点半的新闻财经消息，翻回来风骚快活人最后半小时会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破获涉及抗疫措施嘅串谋诈骗案，涉及1亿4000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尤建雄话，今年五月收到投诉。調查後發現，犯罪集團自2020年中利用38間公司的虛假文件虛報公司營運和僱員開支，串謀銀行職員等詐騙政府在抗疫下推出舒緩中小企融資擔保的100%擔保特惠貸款計劃。案中聲稱的受雇員工，其中一人最多同時報稱是11間公司的僱員。警方上月下旬採取執法行動，拘捕56人，包括主腦、骨幹成員、銀行職員和強積金中介人等。警方同時追查到34個銀行戶口，相信已經成功瓦解有關犯罪集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屯門海珠路遊樂場昨晚發生謀殺案，一名70歲男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30歲男子，懷疑同案件有關，期間一度拔槍追截，警方在他的袋找到3把染血的利器，包括一把長50厘米的軍刀和30厘米長的斧頭。被捕男子頸部和手部有傷，送院治療。警方說初步調查顯示，死者生前住在屯門，在肉檔工作，被捕男子同樣住在屯門，兩人互不認識。 警方會調查行兇動機，包括疑犯的精神狀況和生活習慣，兩人有沒有糾紛，呼籲目擊者聯絡警方。警方又說死者有多處傷勢，集中面部和頸部，傷口由幾厘米到十幾厘米，部分深至見骨。現場男廁內有大量血跡和染血的鞋印，鞋印和被捕男子穿著的鞋吻合。工展会购物节今日起一连三日在亚博馆举行，在朝早十点半开幕前已经有几十名市民排队，大会俾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可以免费入场。有市民说自己仍未接种疫苗，希望在朝早人流较少的时段购物，他估计能够全数使用首轮2000元消费券。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开幕礼致辞时形容工展会购物节当时得令，在疫情较为安心、消费券啱推出的时候举行，相信市民都荷包满满、蠢蠢欲动。他又说已经向会展及展览业投放超过10亿元。今次工展会购物节共有250多个摊位，部分商户折扣优惠低至一折。加拿大卑斯省高等法院就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一轮聆讯，是主审法官作引渡判决前的最后一轮庭审。外界估计加拿大法院将在秋季就案件作出裁决。孟晚舟一方在庭上再度质疑美国检察官提出引渡的合理性，又指美国提出的引渡请求中严重歪曲事实，误导加拿大。加拿大政府一方说没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事件中误导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亦说，根据加拿大法律，孟晚舟将继续获得公平的法律程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6点，升2点，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8，升15.8；中芯国际29.3，升4；快手82.75，跌6.35；盈富基金26.72，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73.8，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94.96，跌1.4；美团系210.6，跌6毫。金峰锂业171.3，升2.2；阿里巴巴193.5，升1元；小米集团26.3，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09，加元1.251，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兌美元0.739，新西兰元兌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7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65美元，卖出1,80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环保社企由日常嘅营运细节，去到产品嘅用料同埋设计，都坚守环保原则。 究竟佢哋点样为学员提供工作或者系实习机会呢？今集嘉宾系 我系环保社企嘅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 PN。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崔杰堂， 乜嘢事？ 每日崔神厨师话你知，有咁多素材，点解可以日日都唔同噶？ 日日都一样，惊你会闷啊！ 可唔可以讲多啲啊？ 一日有三餐、 啊，仲有宵夜啊？ 可唔可以睇埋啊？唔使急，一定有。 耶、yeah! ！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啊，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哎、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最后的新娘。 张伟强先生、郭美美小姐，在你们两位结为夫妇之前，本人在职责上要向你们声明，在本婚姻住宅处举行的婚礼，乃是庄严而有约束力的婚礼，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用别人介入。当你们在本人及在场众人之前签名为证，变成为一对合法夫妻。 哇，阿妹，恭喜晒你啊！ 多谢多谢， 同你做咁耐姊妹人，至高兴开心今日啦！ 我多谢你啊，好彩有你帮手咋！ 哎呀，客咩气啊？喂，阿强 啊，系啊系， 系啊，你啊要锡老婆再多啲啊吓！如果啊吓，如果你对阿妹唔好咧，我哋成班姊妹人唔肯过你啊！ 梗系啦，我又点会虾佢啫？我锡都嚟唔切啦！你真系啊，真系。 又算你识做，唔怪得啊吓，咁多女仔中意你。 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你咁样讲咧，阿妹以为真嘅，因为我嬲。 我真系冇咁小气啊！如果你觉得咯，有人好得过我嘅，咁你咪去佢嗰度咯。 哎呀， 我冇所谓噶、 哎，有阵酸味啊，飘过嚟啊！哎呀，唔讲啦，去酒楼啦，够钟啦。 好啊，好啊，好啊！我叫司机揸车过嚟，你等等先吓。 好。同阿强拍拖咗三年。我哋终于都行上红地毯啦！不过我哋嘅拍拖过程并唔系一帆风顺嘅，因为佢家底唔错，外形亦都唔错，再加上佢个人虽然冇咩点， 但系衰心软咯，成日咧都有啲女仔自己送上门噶。我同佢为咗呢啲嘢，都唔知嗌过几多次交噶啦。今日终于一切都成为历史啦。 喂喂，系你喺度啊？周围揾你添，原来你入晒嚟新娘房，唔怪得咁难揾啦。去实边啊？以为 你老婆头先话企到攰啊，咪入嚟陪佢坐阵咯。 喂，梗系攰啦！我一世人啊，都冇影过咁多相噶，企喺个台度报警办咁，影滴都未影完嘅、 傻妹，人个个新娘都系咁，同埋呢样嘅先好玩啊嘛，人哋讲 enjoy。 阿强，喂，阿强，阿强， 咩事啊？爸， 喂，你出去招呼人先得，假坐喺度做乜鬼啫？ 哦，咁啊，好，我出去啦，我出去啦。喂，咁啲女士你唞唞先吓。 哦 ，uncle 啊，你食咗嘢未啊？ 喂喂，唔使啦，诶，系啦，你叫咩名啊？ 哦，我叫 Cody 啊 ，uncle。 唉，你哋嗰啲后生仔女咧，改埋啲英文名真系好鬼死难叫嘅。啊，真系头先咧，另一个姐妹嗰、那个名啊易记啲啦。 另一个姐妹，你讲边个啊？ 诶，嗰、那个咧，嗰、那个咩嘉怡啊，着红色衫嗰个啊。 嘉怡。 咧。嗰、那个啊，一个人啊，斯斯文文啊，一粒声唔出，成日企埋喺耳边、啊。哎，仲啊，冇乜人同佢倾偈嗰个。喂，我见到冇嚟神气，坐喺度，问落佢咩名字啊？佢话嘉怡咯， 唔系咁邪啊嘛，唔好吓我啦，可唔可以出去睇下？ 哎呀，咪搞啊！哎，鬼唔好鬼怕呢啲嘢嘅，可能 uncle 睇错啫。 我都惊呢啲嘢噶，不如咁啦，我扮唔知，见唔到算数啦，好唔好？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嘉怡系我一个大学同班嘅同学，算系我个情敌之一啦。有一排咧，我同阿强冷战，佢居然乘虚而入，成为第三者啊！不过好彩，到最后阿强都翻嚟我身边。一个月后，一个落雨嘅晚上，佢喺二十楼嘅屋企，喺个窗口嗰度跳咗落街。事隔两年，我又再次听到有人提起佢个名，仲系喺我嘅婚礼上面。 哎呀 ，Koi 啊，出边、 嗯、 有几个同小就揾你，系啊系啊，问你啲人情嗰啲点搞，你帮我搞掂佢得唔得？ 得得得得，而家即嚟啊吓，喂喂，你坐一阵先啦 吓。好啦，喂，你唔出去招呼人嘅？ 我见有啲唔舒服啊。 唔舒服？ 吓， 冇事啊嘛？ 冇，你坐低陪我一阵啦。 阿强，大伯一家嚟晒啦，出嚟啊，同人哋倾下偈啊，陪下人影相啦。 唔系阿爸，阿咩唔舒服啊？我想陪多佢一阵啊，坐喺度。 唔使啦，嘉怡话一阵入嚟揾佢倾偈啊。 咁、不如我哋一齐出去啦。 边个话？头先你话边个话？ 唔系唔系，佢我哋。 你冇事啊嘛？ 我冇，我冇嘢咧。我行一行，我哋出去啦。 你又有个朋友叫嘉怡咩？ 系啊，行啊。今晚。我成晚都胆战心惊啊，成日都凝住，唔知喺边个角落会有一个充满住怨恨嘅女鬼，正系用仇视嘅双眼望住我，等待报复嘅一刻啊！终于酒席曲终人散，好彩咩事都冇发生过。 哎呀，哎，好啦好啦，嗱。听住啊，以后呢我将个仔交俾你㗎啦。 知啦爸，早啲休息啦。 係啦爸，你饮醉酒啦。 醉乜嘢啊，不知几清醒。喂，係呢话时话你嗰个朋友真係咁得意咁奇怪。 你讲緊边个啊？ 咪叫嘉怡嗰个囉。成晚啊企你张凳后面，又唔坐低又唔食嘢。佢唔饿嘅咩？ 在回家的途中 我同阿强大家都好静。突然之间佢问： 我想问啲嘢。阿爸讲嗰个嘉怡系咪即系嗰个？ 我唔知啊，我一路都冇见到。 其实我觉得系啊。 你点解咁讲啫？ 我之前冇同你讲过，其实我阿爸咧由细开始就睇到嗰啲嘢。不过咧，佢有时惊我哋会惊。佢见到都唔会出声，但系今晚佢一次又一次咁睇到嗰个嘉怡，我觉得系嗰个啦。 我唔想再讲呢个话题啦，唔好讲好唔好啊？ 好啦，咁你休息下啦。 你小心啲揸车啊！我合一阵啦，你小心啲揸车啊！ 知。 阿爸嗰番说话，一两我心里边萦绕不去。唔通个嘉怡真系冤魂不息？正当我越谂越觉得好惊嘅时候，阿妹可能都好惊啦，伸手过嚟摸住我，喂，吓死我啊！你手咁冻嘅，你唔系有事系嘛？我拧个头过去，阿妹瞓紧觉，两只手摆咗膝头哥，咁而家。伸手埋嚟我只颈嗰个手边个噶？呢度边度啊？ 喂，醒啦你！哎呀，吓死人啦！你晕咗成日啦，呢度咪医院咯？你同阿妹架车碌咗落山啊，两个都晕咗啊！好彩最后冇事啊，有人经过帮你报警咋？ 阿妹而家点啊？佢喺边啊？ 佢啱啱头先都醒翻啦。 我要去睇佢。 哎呀，喂，我同你一起去啦，哎呀！ 阿妹，你点啊？ 我冇事啦。 吓死我啊！好彩你而家冇事啫。 唔使惊，咁难先至做得到你老婆，我一定唔会有事噶。 冇事就好啦，冇事就好啦，嗬。 系啊，冇事就好啦。哎呀，你哋两个倾下先啦，我走先啦，妹下唞下。哎呀，唔好再叫我阿妹啊！我唔系阿妹啊！ 吓、啊，你 以后你哋叫我做嘉怡啦。 似星星发光，看见看见看见看见心慌慌，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星星发光，看见看见看见心更慌，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天际朗月也不断看。 可唔可以借个锤我揼翻啲汗毛落去？ 我 睇呢啲咧，真系啲汗毛会竖起喎。突然之间觉得个室内嘅气温咧，好似降咗咁样，喺 嗰度 消暑几好啊！ 系嘛？ 即系降咗凉。 有鬼谷马拉松系嘛？等大家一路可以冇咁。 我好耐以前，我有两个好短嘅。好耐以前有一个喺惩教处做。 诶，有音乐好啲啊！ 喂，你今日真系好。 再吓大家！ 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今日咧，阿 Michael 系 live mix 噶。 系啊，我知啊。 即系嗰啲音乐啊，佢又要做啦，跟住自己又要去 op 机啦，所以咧真系。 掌声。 好劲。 唔好咁讲。 其实佢后边有个人帮佢，我睇到。 有两只有两只手嘛。 喂呀！ 吓死人！ 我真系知道你惊啦，你唔惊我讲你做乜啦？ 因为头先我见到 哇，你咁样眼神，大佬。 以前咧，我有个朋友啊，佢系做惩教处嘅。咁咧，佢话咧，佢哋好惊巡到有一个房啦，即系佢哋所谓嗰啲监房嗰啲啦。因为那个监房咧冇人，但系都会有人喺个黑暗里边讲：阿 Sir， 咁打火机啊！冇人噶，所以佢哋好惊巡嗰个。另外咧，又听到有个朋友喺一间医院嚟做咁样。原来咧，佢哋嘅医院嘅其中有一个男厕，曾经有人咧挂，唔使讲得太详细啦。 我知啊。 但系咧，当嗰个病人死咗之后咧，耐唔耐夜晚咧？嗰、那个，因为医院嘅洗手间系惊你哋会有事咧，系会有啲揿人嘅钟啊，嗰啲咁样嘅。 即系如果万一系有啲咪跣低啊，或者系点样？ 跣低，因为 揿啦， 即系唔系普通嘅公厕啦。佢哋耐唔到夜晚咧，就会有人揿嗰个救命钟，但系入到系冇人嘅。所以今日大家带住少少毛管动嘅感觉，继续过你个 Happy Weekend， 耶、yeah! ！Okay. 我唔知 应唔应该多谢你好。 走啦，我 拜拜，下个礼拜再见啦。 记住我哋系丰收拜户人。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没意外。你口中藏着成长，成长必经的走。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似往昔记载。相雪暴雨有江海，灼痛最相传。 看的过春天。